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喂，今个礼拜咧，本来啊，马仔应该放假嘅，系啊，咁啊，等下个礼拜先同大家讲呢个超人蝙蝠侠啊嘛。啊，点知又约咗其他人，其他人又甩底，系啊，啊，真系激到我真系，咁冇办法啦。咁啊，马仔唯有啊，今日都即系我哋快快脆脆，即系 beat 一集出嚟啦，系咯，所以今集应该都唔会好长噶啦。OK， 我哋尽快讲，因为其实今个礼拜本身就冇咩好讲嘅，咁不过我哋就不如既然下个礼拜都讲超人蝙蝠侠啦，咁应该全集噶啦，咁不如我哋提早啊，讲下个礼拜有几套嘢嘅，咁包括有呢个咩咧？叫优秀大都会啊，即系 Zootopia 啦，因为呢个就其实都即系其实而家优先场都做紧噶啦，根本即系好场次都唔少嘅，系啦。即200多场咁算唔算优先场呢？咁但係就正式上就话下个星期，咁所以都不如讲咗先啦，驚下个星期未必讲到呢、這个。咁同埋就另外有个叫少年尼赛亚嗰个呢，都会讲少少嘅，係啦。係啦，咁嗰个系咩鬼嚟㗎？咪福音电影嚟㗎？咁又你又唔可以话系喎，因为我肯定呢套你睇完呢，嗰啲即係华人教会一定闹爆嘅，点会福音电影。咁另外当然电视就有夜魔侠，咁但我哋真係未有时间睇 ,ok?咁啊，當然仲有一大堆消息，咁啊，陣間就陸續都講下啦，好嘛？咁啊，要爭取時間啊，今日盡量即係個零兩個鐘內完成啦，因為其實馬仔要講咗出嚟，係啊，唉，真係唔好意思啊，馬仔真係又要今集明明本來放假嘅，又要做，係啊，好啦，咁我哋講講呢個排行榜先啊，嗱嗱聲啦，好啦，咁而家意思係朝早咧，咁啊，梗係功夫熊貓三就最勁嘅，因為佢場次都好犀利，係啊。咁啊，如果以優秀大都會，只不過係優先場嚟講咧，咁啊壓後係第二位，亦都算非常強橫啊，都唔係話好渣。 係、 啊、不過就即係比起其他中華地區，香港真係落後啦，因為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出咩嚟嘅。咁一陣講到再講。好啦，咁另外赤城者都有第三集，一陣都會講補翻兩句，點解？因為講完都就唔係原來上位講，我 friend 講俾我聽啲嘢錯曬啊，大镬大佬啊！所以我真系冇资格做噶啦，呢、這个节目讲真系啦，我最冇资格，成日睇唔到戏啊！啲朋友转述咁讲个错晒咁都，唉，我对唔住听众真系。咁第四位都系伦敦沦陷啊，第五位都系丹麦女孩，第六位咧有斗室，嗱呢都系啲攞奖戏啊。第七位啲仲有埃及神战啊，第八位有梦之花界日本戏啦，第九位有一个新戏红衣小女孩，不过我哋冇睇到啊，冇朋友睇到。第十位有啲荷里活黑名单嘅。睇下有冇啲係新戲又已經落咗去啊？冇啊！今日禮拜其實新戲都已經唔多係咪啊？ 冇乜啊！冇 理 佢。如果係都係啲 冇時間講啊，係咯。哦，咁啊， 啲咩回春嗰啲唔知咩？ 係嗰啲可能都係新嘅喎，係喎，係喎， 係啊，米高堅嗰啲啊。 哇！圖書館戰爭得翻一兩場嘅， 三啊。唔係佢本身出都唔多啦，佢都係幾間，得可以一間戲院做嘅，知道。 哇！得翻27位，唔係咁，我朋友後屘有補睇翻圖書館戰爭，因為睇唔到咁多喎上個禮拜啊。其實佢都有同我講過嘅，佢圖書館戰爭，不過今日或者未必有時間再講埋啊，唔知啊，睇下點啊，係咯係咯係咯，即係其實我有聽佢講過成個故仔係點。OK， 咁 anyway， 咁啊，頭先咧就係、是、香港嘅觀眾用佢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參考啊，唔需要信曬，你可以你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開始講翻啲戲啲內容啦。咁啊，唔中意聽古仔，唔中意穿橋嘅朋友，熄機。好啦，熄咗資料先啦。好啦，咁啊，係咪要補翻兩句啊？赤城者先咧。咁上個禮拜話，咁啊，朋友我講到話，我都係點樣？我梗係有睇翻啦，係咯。我唔係第一輪睇啫，我都有睇翻。哇，真係唔係佢講咁好多位，佢可能同第二套戲 mix 濕咗啊！真係睇到係啊，係啊， 係。 尤其是佢話咩架飛機人救咗嗰個阿四仔，唔邊有個黑仔啊？嗰、那個咪係一路帶住女主角去行嚟行去啊，帶路嗰、那個即係嗰個人員咯，即係帶佢見過大佬嗰個咯，嗰後屘幫咗佢哋啊嘛，咁咪通水俾阿四仔聽話，喂班友唔係想載你去嗰、那個我芝加哥嗰個城啊，其實佢想殺咗你啊，咁跟住佢咪同佢一齊打班友，咁咪即係嗰條友就唔係好打得嘅，但係叫做幫手啊嘛，咁叫啊。搞掂咗成機人啊嘛，係佢俾個 pass 佢嘅，唔係黑人嚟嘅。咩黑人啫？諗佢肯定同呢個星戰七撈斷咗啦。我點解咁似星戰七嘅？你講到啊，我肯定佢搞錯咗啦，係咯。咁啊算啦，係冇辦法啦。咁我啲朋友啲又唔係專業嘅咩影評咩普通人啊，係咯，佢都唔睇科幻片嘅平時咁，唉算啦，係咯，係啊，咁冇計，其實都好多個位置都錯咗嘅，不過算啦，我都唔記得咗咩，即係個出入喺邊度啦。唉，總之我自己睇嗰陣死啦，呢、這個位又唔係，嗰個位又唔係咁嘅咁。咁啊，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咁啊，上個禮拜嗰啲 咩就算啦，大家當冇聽過啦。而嗰啲咩最尾放咗毒氣呢，其實又唔係話，即佢裏面就冇講話佢係重過空氣嘅，不過佢表現出嚟的確好似你放乾丁咁，成日唔知點喺個地下度咁解嘅啫。咁但係佢又係唔係真係呢，佢裏面冇咁講嘅，呢個可能係純粹表達嚟嘅啫，咁所以我又要更正翻嘅。呢啲由我朋友睇嗰陣自己意 見。哦，即係睇咗自己意見。 係啦，我叫佢喂你唔好自己加啲意會啦，你講俾我聽，你淨係講俾我聽，你見到乜就得㗎啦，即係你唔好，即係如果你話你係嘅意會，你講清楚俾我聽，唔係因為大佬我喺個節目講我哋講錯曬俾人聽。咁你意會嘅未必係啱㗎嘛，你套戲冇咁講。咁你 哦，即係佢個表現出嚟向下低咁有啲色咁樣。 即係你當嗰個電影佢拍得衰啊，咁樣表達，其實就好明顯唔係嘅，因為你見到嗰啲人都有咳有剩，咁即係話其實應該係充斥喺啲空氣度嘅。不過，佢電影表達係咁啦，咁但係應該就 哦，佢驚佢如果全部啲都有顏色嘅遮住睇唔到啊。 睇唔到啦，係啊，睇咩啫？咪橙曬咁咯，佢橙色咁咪睇唔到嘢咁，可能係咁啦。所以就表達就好似係其實好似喺度地下，但其實應該唔係嘅。如果係佢唔會咳係咪？ 嗯， 佢會咳就應其實佢充斥喺周圍嘅，咁可能地下個濃度高啲咁咯。你只可以講係咯。你當係咁啦 ，OK， 所以套戲其實佢冇咁講嘅 ，OK， 所以呢個位話佢好笑，其實就你自己加料啫，係啦，冇嘅，冇， 係冇咁講嘅。 咁不如算啦，我唔更正太多，因為錯曬嘅，逐個位更正又講半個鐘，冇意思嘅。大家自己睇翻啦，係咯係咯。咁故事冇由又講多次，咁我就係補兩句。咁我睇完之後，我自己講下我自己覺得點好過啦。OK， 今集咧《石城者》其實咧就是科幻片翻好多嘅，因為佢今集大部分成日都好多高科技啊，以往啊喺個舊城區行嚟行去嘅啫，即係嗰啲好老土啊咩？今集因為成日喺嗰個基地啊，同埋又去咗個咩天城啊咩，佢話嗰啲真係沙窩咁，咁啊啲飛機啊嗰樣嘢全部抄得好勁喎，即係呢個我朋友冇講錯話，嗰架洗頭艇咧，即係嗰個叫做咩？叫做咩咧？嗰叫做即係嗰個咩福利會局啊，嗰個局長咧，佢咁啊同佢坐嗰架嘢去嗰個委員會攞分頂嗰架。嗰個嘢真係勁似啊 ！Tom Cruise 嗰時嗰套嗰套叫乜嘢呢，叫做一個年份嘅咧， 公元2077定咩？我唔記得咗。 多係啦係啦，直情好鬼似嘅，佢又要整翻嗰個咁嘅停機坪一樣嘅，咁我覺得哇，真係抄到都幾鬼足嘅。但佢哋都仲要著埋白衫咁嘅，你使唔使咧？啊，即係架機係好似個前邊似咯，後邊佢又冇咗嗰啲翼嘅。咁另外咧，佢哋嗰啲平時嗰啲戰鬥嗰啲。嗰啲咁嘅運兵嗰啲機，哇！直離曬譜，直情係啊 ！Batman 咧，上次即係打阿 Brain 嗰集啊，喂，嗰架即蝙蝠直升機嚟嘅，直情係，成個樣八成似，佢後面又冇咗佢啲翼咯，又係佢中意掹走人啲翼咯， 係， 即係只不過將人哋架機掹走後面咁， 即係個頭喺啲似，跟住加個倉後 面 冇咗啲翼咁 嘛，前面嚇，咁啊又係一個咁嘅好似好 stealth 咁嘅機艙，跟住下邊有兩嚿嘢，都唔係一樣咯。直情好似嗰架機咁，不過佢後面冇咗翼之後咧，佢搞笑就係咧，佢降落嗰時係點咧？佢後面有兩隻腳咁嘅嘢伸出嚟，咁好似只狗趴咗地啊咁嘅， 嗯， 好笑嘅，但係佢其實唔喐得㗎，即係佢唔係真係一隻四腳行動嘅，佢似咋，咁啊點搞錯呢套嘢啲機設抄人抄得咁勁嘅？我真係如果以西片嚟講，其實咁樣唔得㗎啦， 嗯， 係啊，你仲覺得佢個機就係抄㗎，係啊，咁 即係拎咗嚟改咁啊，全部都係。 即係佢個程度咪去到，即係我哋平時鬧嗰啲，即係美國片，我哋從來未見過咁離譜嘅咯。總之， 嗯， 係啊，攞人部機嚟改咁咯，我感覺係咁咯，係啊，好唔得，好唔原創嘅，係啊，係啊。咁啊 ，anyway 啦，咁啊，大家自己睇下覺得點啦。咁我覺得如果你當科幻片睇，今集反而科幻啲，咁啊真嘅，冇咁悶嘅，唔係好悶嘅，反而唔係好悶嘅今集嚇。即係就算佢好多講嘢都好，因為你周圍啲景嗰啲嘢係好科幻啊嘛。 個女主角咪表現再咁抌咧？ 哇唔女，哦，因為今集佢又冇講佢需要好多體力，所以就又睇唔到。 睇唔到，即係冇似之前咁係要佢打到抌 咁啊。用咗個局嗰啲科技啊，咁原來佢係有浮油炮啊嘛，佢啲兵有浮油炮啊，啲士兵啊，咁佢哋著起咗嗰件嘢就用得㗎啦，就戴個頭箍咁就可以指手畫腳咁啊指揮嗰啲飛上嗰啲好似飛碟仔咁嘅浮油炮，啲浮真係浮油炮嚟㗎，嗰只碟直接係可以射人㗎喎。 嗯， 係咪浮油炮啊？你話？ 咪直头系啊，人用啊，不过 佢又可以攞嚟做盾喎，哇！直情啊，即系个概念根本就高达啦，都好明显啦，系嘛？哇！即系佢可能睇咗阿刘若飞嘅咩话？啱咪无情啦， 四大名捕， 四大名捕都得，可能佢唔系抄高达，系抄。 我帮佢冇盾嘅，边有阿刘若飞嗰套？ 可以做力常做性咁，肯定系高达啦，系咯。 係啊。 係啊。浮遊炮整埋力場呢啲好明顯㗎大陸。佢可能仲似 Unicorn 添唔係話講舊嗰啲嘢。係咁 anyway, 都係 Unicorn, 係。 係啦 ,anyway 啦即係就係咁啦即係好多嘢都全部都抄嘢嘅咁樣。係啦所以表現出嚟就唔係即係套嘢睇下當娛樂 OK, 但係佢啲嘢好唔好嗰啲做到㗎喎。係啦。嘩咁同埋佢爬牆嗰度呢唔止有棟牆似進擊巨人佢爬牆嗰下直情又係咁射條飛嘅鋼索上呢咁你就咁飛條鋼索上都唔企咁好多戲都有喂佢竟然爬爬下呢有追兵嚟呢佢又攞去揈喺下面同人打喎喂咁你拉條鋼索仲可以揈㗎嘛咁直情係進擊巨人啦大佬。 啲畫面套套戲都有啲 咁。咪係囉你咁樣咁但係 anyway 啦你即係純睇娛樂純 Q 喺 time OK 啦 ,OK? 你咪 appreciate 我唔會㗎啦 ,anyway, 我都唔鍾意呢個系列嘅自己 ,OK? 咁你仲今集仲係今集科幻啲咁但係啲嘢又好即係好抄嘅。 啲影子太勁㗎嘛全部啲套套戲近將近期有嗰啲超擺得去。 咁 anyway 啦即係你又當娛樂片睇下無妨啦 ,OK? 唔好太要求高 ,OK? 咁保完啦話算啦話係啦即係有時間講第二啲呀因為呢個其實都補飛嘅啫。上個禮拜講錯曬嘛 ,OK, 嘩咁講又講十分鐘。係唔好啦冇時間啦。好啦咁快講今個禮拜真係要講啦咁就 Zootopia 我上禮拜提起嘅人我哋實真係冇講過嘅。就上個禮拜反而講咗嗰個學生自殺同呢、這個嗰、那個咩老鼠烏托邦實驗多啲嘛。 係。咁都講返套戲呀可以。 咁樣咁套戲因為個戲名呢就係、是、呢個 Zootopia, 即係佢將個 Utopia 嗰字前面加咗個 Zoo 咁好咗 U 咁啦咁即係一個動物嘅烏托邦所以點解我會講起呢個老鼠烏托邦實驗呢咁有咁嘅原因就套戲就唔係講老鼠實驗嘅套戲就講咗你假設呢即係地球就冇咗人類呢種生物之後呢就所有嘅哺乳類都進化啦咁佢又你又當佢似疑人發多啲佢咪真係進化我唔知咁但係你當係啦因為呢套戲本身佢就比起平時疑人化嘅動畫呢就科學好多嘅相對已經咁最少呢佢係唔會 cause feeling 啦即係佢冇辦法唔同物種混種嘅佢嗰啲物種就自己嗰族三蚊自己嗰族啦咁冇得話 mix 嘅咁樣唔會生啲幾頭怪呀咩冇嘅唔得嘅咁同埋呢佢 如果你話混種可以我感覺上係斯力加囉。 斯力加有混種呀咁得人嘅。 咪斯力加度咪嗰隻鹿咪同嗰隻火龍生咗啲火龍係有鹿嘅咁樣 囉。咁好恐怖囉。係啦。咁你講種族融和都唔使講到呢個程度嘅咁生怪獸嘅就可以咁搞咁冇佢冇嘅佢真係冇嘅即係好似兔仔個女主角咁佢成家都係兔仔嚟嘅咁同埋佢最得意就係呢佢好多兄弟姊妹即係多到好多喎即係真係好似現實啲兔仔咁生好多喎 係成竇 喎成竇係呀係呀咁好多喎唔止十隻喎咁變咗佢呢啲有咁幾相對真實嘅即係比起以往嘅人化卡通咁同埋有一樣最疑人化卡通以前唔會就係呢嗰啲 size 同埋啲 size以前呢咁佢哋啲大動物細動物都會有大有細咁你睇下功夫熊貓都有大有細啲動物咁但係佢大細分別唔會去到呢即係咁犀利嘅呢套嘢入面呢佢啲大細分別嘅幾乎係好接近返原本動物嗰個比例嘅個分別㗎喎即係話呢 接近啦 大型動物呢同嗰啲中型啦即係如果你狐狸同兔仔其實我哋平時已經叫小型㗎嘛因為原來佢叫更小型就係、是、老鼠嗰啲咁所以你就當佢哋叫中型因為呢佢哋平時坐火車嗰啲呢佢呢就好似三層咁但其實佢唔係真係三層佢點解呢因為你知火車你都行幾級樓梯先去到你嗰度即係其實有幾級樓梯高咗㗎嘛即係火車我唔係地鐵啦唔係地鐵即係你由地面咁下面其實原本人打行李㗎嘛你平時睇嗰啲長途火車佢呢就將嗰下面呢就再分兩層就上面嗰層呢大嗰層呢就俾啲大動物上嘅中層嗰度呢就俾佢嗰啲中型動物即係狐狸呀、兔仔咁都已經細好多㗎嘛比起啲大笨象獅老虎係咪先？咁跟住佢下面有啲再細啲喎，成細到好似哦，差唔多冇咁細嘅細，咁俾啲老鼠啊，俾嗰啲上嘅。咁佢就咁樣三層發嘅，咁一開門就三層開門嘅，就有啲唔同嘅乘客走落車，咁啊幾得意。咁同埋佢中間出現過一個，即係佢阿女主角嘅嗰隻兔仔咧，就即係女警嚟㗎嘛，女警兔仔咧就走過去嗰個老鼠個城市啊，老鼠城市咧，佢竟然咧，咁佢好似哥斯拉咁巨型嘅喎，相對佢哋。 哦，系佢可以捉查噶嘛？佢 系啊系啊，咁变咗你见到佢，你话即系啲楼争啲俾你拱冧咗，咁啲楼多人因为得几层，咁就见到佢好似哇，佢好似巨人咁咯，啲老鼠就好细只咁咯。咁但系原来你咁你咦咁嗰只即系就话正狐狸同嗰只兔仔咪好巨型咯？系啊，对老鼠嚟讲嘛。咁就原来佢哋对翻嗰啲大型动物咧，佢平时可以 抵佢哋冲咗厕所㗎喎。 嗯。 即係我讲个女主角啊，即係正即係兔仔啊。咁佢平时佢去厕所成唔小心跌咗个厕所好笑喎。啊咁佢后面有一度就真係用返呢样嘢㗎，就係同隻狐狸话我諗到辦法点样离开，即係佢度俾人困住咗，点离开就冲佢两个厕所自己。即係可以冲到个厕所咁夸张嘅，即係佢个大细比例系。係啦。咁最得意呢就係嗰个教父啊。入面啲教父呢其实就係老鼠嚟嘅。咁但係佢嘅头马竟然係北极熊嚟喎。咁北极熊即係將佢老鼠摆喺手嗰陣成好似超级机械人㗎嘛。 嗯。 个比例系。係啊。 係。 咁当然嗰隻北极熊真係好巨型啦。比起其他啲巨型动物佢都系算巨型嘅。即係佢好似好打嘅真係。咁变咗你睇嗰陣呢啊以往又好似未试过睇一套讲动物而人化的动物啊，佢又去到玩返啲比例系会比较接近返即係现实啊，又或者佢会咁样比较现实啲嘅佢嗰啲即係群族之间嗰个关系啊咁样。咁狐狸同兔仔呢就其实好似系一个宿敌咁嘅，即係佢哋嗰个即係佢哋永远都唔相信狐狸喎，兔仔族。佢攞狐狸一定系坏人嚟嘅。咁所以佢细个呢成日同一隻肥狐狸呢就过唔去嘅。成日蝦佢哋嘅嗰只肥狐狸。即係狐狸是肥喎，唔知咩好笑喎。狐狸瘦㗎嘛，應該感覺。 狐狸正常瘦啊。 因為佢而家呢個係一個演變咗先進社會嘛，連啲老虎啊咩佢都係肥仔啊，咁變咗好 Q 喎，好似隻貓咁喎。真係好得意㗎喎，咁佢警局有一個肥老虎好似肥貓咁，你唔覺得佢老虎嚟嘅，其實佢老虎嚟嘅。咁當然佢好大隻嘅，如果係貓就唔會咁大隻啦，咁你係即係佢樣似貓多啲喎。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套嘢呢就某程度上呢就比較科幻化嘅，即係唔係一般嗰種動物卡通啊，所以點解我覺得啊呢套幾好睇喎咁。因為佢嗰個城市呢亦都係好得意嘅，即係你話佢咪未來佢有少少，但係呢佢又唔係嘅，跟住佢又有啲好似啲復古未來咁嘅，即係你當蝙蝠俠咁樣，即係好古怪，佢有啲唔同嘅區喎，春夏秋冬又有㗎喎。唔知點解過咗個山就突然間嗰度冬天落雪喎，即 係佢要俾嗰啲動物住嘛，因為好似話。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佢嗰度應該嗰啲科技都唔低㗎其實。 係喎係喎要整喎咁嘅成嘅唔低。 未來咁嘅少少係呀。咁但係佢哋平時兔仔鄉下度出城，鄉下佢就好正常嘅。好老土嘅啫。佢哋美國鄉下咁就種紅蘿蔔嘅佢屋企。咁亦都有 make sense 喺佢兔仔。即係啲嘢係食得返晒嘅，同嗰個即係同嗰個現實好多嘢都係啦。咁同埋最得意呢就係佢玩就查案嗰啲呢，咁又走咗去初初以為破咗件案嗰下，你又走咗去個神秘嘅基地嘅嗰啲，咁其實你有啲睇蝙蝠俠嗰啲咁嘅 feel 喎。 咪有啲人講話咩 CSI 嗰啲咁 喎。佢係佢有但係 CSI 唔係科幻到咁㗎嘛，你唔會有啲科幻嘅。 咪有啲系列就係科幻啲，有啲冇 啦。佢唔至於有啲睇你好睇蝙蝠俠咁有啲設施搵住啲人，佢唔係普通一個監牢咁，就係好先進㗎喎。即係個好好厚嘅玻璃咁你打唔開喎，即係又要即係總之係科幻片嗰隻 feel 嚟嘅，總之係。 嗯。 咁又有啲奇怪嘅，即係有啲用具呀咁樣喎。咁成日睇咗陣其實真係都幾好睇㗎，真係幾好睇㗎。咁佢當然佢呢套就主要就係講話到底種族之間雖然表面上就融和呀和諧呀，咁但原來呢心底裡呢大家係唔信任呀，即係佢就係想講呢樣嘢。 係。 咁所以呢有人呢想引發呢樣嘢出嚟。咁初初就以為係阿獅子啦，係啦。咁但原來唔係，原來獅子點解要暗瓦底運起曬呢啲出咗事嘅市民呢？咁原來佢就唔想呢個事爆出嚟，就令到即係全城恐慌呀。原來想揞住呢件事。佢就冇辦法解決呢件事，但佢就想揞住呢件事。即係其實佢其實都唔係壞人嚟嘅。 係收尾講一講個故仔呀咁大佬。 咪講緊囉而家。 係咪但開頭最初我冇講一講已經講話有人有事啦。 咪就兔仔細個咪立志要做女警㗎嘛，咁考入學堂咁囉，咁佢又好唔信狐狸，咁所以佢個身成日陀住一支狐狸噴霧嘅。咁但係佢竟然呢後咪就輾轉之後就認識咗呢一隻即係古惑仔狐狸啦，即係黃子華配音啦。係嗰隻兔仔好似係容祖爺嘅。係 呀係呀。 咁本來應該水溝油，但係因為兩個就竟然合作起上嚟就係破咗呢件咁嘅案件啦。咁初初仲以為自己好叻啦，呢隻兔仔女警係咪啊，破啲大案啊，咁仲威威咁，真係威威喎。後尾仲甚至乎叫佢想叫佢做即係警察嘅一個點講做咩嗰啲叫咩呢代言人㗎嘛。 即係佢嗰個做嗰啲 樣落去 警民關係喎，冇喎。 樣落去泡沫。 形象大事啊。 咁但呢自從呢件事出嚟之後呢就竟然呢就真係開始唔和諧啦。個社會就出現呢啲人好怕嗰啲即係以前嗰啲叫 predator 嘅動物，即係獅老虎啊嗰啲啦，即係其實狐狸都算係喎，雖然狐狸係一個 細。即係肉食同埋即係 嗰啲哺乳类同埋啲食草嗰啲两方啊， 即系总之佢 predator 啦，佢 predator 嗰啲佢哋就好怕，咁所以平时你见到啲老虎搭地铁咁，咁隔篱可能另外第二度我唔记得嗰两只咩林嘢，总之佢一影一影，啊即系抱一个仔唔想坐佢隔篱咁咧，即系成日惊话会唔会突然间 即系啲歧视嗰啲出嚟， 系啦冇错啦，咁佢哋嗰啲咁 predator 咪出嚟示威咯，话俾人歧视咯，咁跟住嗰只有一只系羚羊嚟嘅。嗰只就其實嗰個女明星嚟喎，成日唱歌咗佢一個林明明咁喎。咁我就話我哋個城市已經同以前唔同啦，可唔可以俾返以前嘅 Zootopia 我。咁我兔仔女就開始就即係反省，就覺得自己啊真係做錯咗啊，即係以為好叻啊，即係咁衝啊，咁原來唔啱嘅咁樣。佢都冇顧及到即係原來破一件案，就令到成個城市差唔多分化分裂。咁好嚴重嘅搞到。咁叫佢就唔做啊！咁同埋連狐狸都同佢反咗面，因為個狐狸都覺得咧，咁你即係話我都係有問題啦。即係佢其實咩問題咧？就話嗰啲動物啊開始發有啲 predator 嘅動物開始發狂，變翻做動物啊！ 嗯， 即係除曬啲衫咁喺翻地喺度爬，正正見到人，哇咁變翻做野獸， 變 翻野獸， 即係本能覺醒啊嘛！ 本能覺醒係啊，但係佢24小時本能覺醒嘛，對大西。 系， 唔系打嗰下嘛？即系招手机神啦，咁啊变翻晒嗰啲咁就死啦！你真系你唔困住佢都唔得噶，咁佢成系野兽。 即系癫咗咁啊，变咗。 即系如果你当系人，咪即系癫咗，梗系要管理佢啦。佢周围咬人噶，大佬，佢唔系丧尸都咬人噶，咁佢点可以唔困佢咧？其实狮子反而系冇错噶，佢觉得其实狮子即系佢可能做得比较就好似極權啲，但其實 即係咁於件事咁咯。 係啦，但其實獅子都係出於好意嘅。咁但係獅子被人拉咗啦嘛，即係佢都係市長嚟嘅，我唔知有冇記錯。 嗯。 佢好笑個名叫 Lionheart 嘅。跟住佢啲動物啲名係有啲同翻佢哋自己嗰個種族有啲意思嘅，好得意嘅。咁狐狸又反咗面啦，話你其實你都唔信我嘅，老刀又話 friend， 你睇下你啊，到而家都仲係駝住嗰支狐狸噴霧啊。 嗯。 係嘛？即係你信我，你點會陀住啲狐狸噴霧啊？咁佢反咗面，咁佢唉算啦，咁二人生我都係唔做，佢仍佢唔做啊！即係人哋泡沫，佢話做個代言人，佢就話我 quit 啦，我唔做，我自己破壞咗呢個咁好嘅城市、啊、即係佢其實好向往去呢度做警察啊嘛！我嚟咗之後搞成咁，咁結果就翻鄉下耕田，咁就翻耕田咧就見翻嗰時以前細個蝦佢嗰只肥狐狸，而家都好肥喎、 啊！系变咗肥仔啊！ 肥仔咁啊，煮嘢食。咁原来而家佢变好人噶，成日佢屋企人好 friend 噶，整一整嘢食俾佢。佢话：哎呀，真系对唔住啊！细个佢，哎，佢话：哎，咁耐仔细个啫。咁跟住佢哋后屘咧，就竟然发现个真相咧，就原来因为啲花， 嗯， 即系啲紫色嘅花咧，佢就发觉原来佢家族咧，佢嗰个佢冇做，佢讲话啊，嗰啲即系佢唔知有啲咩亲戚啊，咁好多亲戚噶嘛，你知嗰啲兔仔好多人。佢话都好似闻到嗰啲花咧，就出咗事啊，话佢哋都开始有啲即系失咗常性。咁我就發覺原來唔係即係嗰啲 predator 唔關 predator 事嘅，即係原來任何人啊，任何嘢聞咗嗰啲花都會發狂，跟住係啲花嘅問題嚟嘅，原來 係都係聞咗之後都係變咗， 因為啲花 本能覺醒又變翻動物 嘅。冇錯啦，即係任何動物都會嘅，佢又唔好賴話係啲即係 predator 啦。咁點解一路都仲係得嗰啲 predator 會有事，同埋佢點解會聞過嗰啲花咧？咁原來咧，後屘佢再翻去就再同阿狐狸和解啦，咁又和解到嘅，實係啊，初就好似唔騷佢咁啊，和解到。再去調查之後咧，發覺原來獅子身邊咧有一隻綿羊嘅四眼女人綿羊啊，即係好好人嘅喎，平時成日幫住個女主角咁嘅喎。原來咧佢哋後邊成班嗰啲羊咩啊，就係、是、惡黨羊。 串通其實係一個組織嚟。 組織羊咩黨，咁啊羊咩黨原來就用嗰啲咁樣嘅花咧，就製咗一啲子彈。咁嘅子彈都係一粒膠珠咁嘅，咁好似粒丸咁嘅嘢嚟嘅，咁啊紫色嘅，咁啊。射中啲人，啲人就會發狂噶。咁原來佢係專登揾啲 slapper 咧，專登射嗰啲目標物，佢係揀啲 predator， 佢就專登就想製造而家呢個現象嘅。 因為恐慌啊，就係 冇錯啦。唔知佢目的係咩啦，係啊，即係。 咪分化翻咯，佢哋。 可能佢想個城市冇嗰啲，即係佢唔中意嗰啲。係 咯，即係佢歧視嗰啲。 係啊，冇錯。咁又想其他人都覺得佢哋有問題啊嘛。 係咯， 即係佢自己想做市長啦，或者你咁諗啦。 係啊，即係都有目的啦， 有目的啊，梗係利益啦。哇！原來一路覺得全個即係動物系裏面最純良嗰個先係最壞嗰個人嚟嘅。咁到咗後屘咧，就喺度追到博物館咧，因為佢搶咗嗰支槍啊，就係即係嗰啲射呢啲彈嘅槍，咁啊俾佢搶翻啦。咁啊跟住擁咗呢個狐狸同啊兔仔落去，那個即係一個你知嗰啲博物館有時候會模擬翻一啲山窿嗰啲咁嘅樣，佢擁咗落去嗰個坑度咧，爬咗上嚟，跟住佢仲揾啲槍射咗狐狸喎。 咁等個狐狸呢就諗條狐狸變返做一隻即係古代狐狸即係現實嗰啲狐狸佢一定會 現實變返啲正常狐狸係會食兔仔嗰啲 係啦咁你想拉我你唔俾狐狸食咗先算啦咁佢兩個就喺度追逐逐之下就跟住佢就喺路嗰個女人就爆曬佢嗰啲陰謀啦因為佢就死啦嘛。其實我唔知點解會咁㗎啦喺啲卡通片。 咪多數咪啲劇情都係咁㗎佢當搞掉一條咪。 係囉。 爆出嚟喎會。 係其實係奸嘅點解點解。講曬所有出嚟之後突然間佢哋停咗喎。咦做咩你唔咬嘅咁。原來狐狸做戲同佢。咁你咪 就整個局啊。 唔係中咗我一槍賴嘅嘢咁你講話你自己打佢嚟睇下佢係 Blueberry 嚟嘅原來裏面嗰啲 係換咗啲蛋呀 佢首先已經唔知幾時呢就換咗啲蛋入咗啲 Blueberry 佢仲舐呀嘩仲好好味添咁樣喎好笑喎跟住話你啲嘢已經俾我錄低曬呀咁樣咁跟住咪俾抄周咗咪咁啦咁最後尾就狐狸都順利呀即係原來狐狸本來都好想做警察㗎喎咁佢後尾就終於俾佢做警察啦咁結果就同咗呢個兔仔女就拍檔啦咁有冇後尾變成生啲混種狐狸啲兔仔出嚟我唔知啦。根據呢個故事應該唔得嘅。咁你咪當兩個咪好似即係拍檔咁樣咁後尾咪揸住架嗰個警察好勁嗰個裝甲車咁樣。 開頭明揸好細架啦嗰啲 嘅嘢。咁架係好大架即係佢哋叮咁大過大架車好巨型個碌好大喎。咁咁樣 anyway, 咁冇呀真係好得意咁至少搞掂曬所有嘢。咁呢套戲呢就幾即係其實可以講即係都係細路仔有細路仔睇過得得意嘅地方啦大人睇嘩有好多社會嘅問題呢可以去諗諗嘅。 對啲偏見呀同埋啲。 係好犀利。 啲歧視嗰啲咁嘅嘢。 呢度就係社會問題探討呀成有係呀。種族問題探討呀咁樣。咁變咗就即係真係細路仔就當睇下卡通大人其實 dab 落呢有另一陣意義又做到呢樣嘢。咁當然中間亦都穿插咗好多迪士尼嘅其他人物嘅即係叫做戲房啦好多嘅有啲某啲角色係著返呀即係咩嗰咩咩冰雪奇緣嗰啲衫呀咁跟住佢有好笑有個賣老番嘅喺度賣老番嗰啲碟全部係嗰啲佢哋呢個動物版本嘅嗰啲咩 Big Hero 6 呀 係講返佢自己版底之前做過嗰啲嘢 好笑喎但係佢樣變曬動物㗎喎係啲老番嘅迪士尼 是 好笑咁其實啊真係 ok 嘅呢套嘢咁如果你鍾意科幻嘅朋友呢套都會覺得好睇嘅因為佢都幾多即係佢都有幾多啲科幻嘅元素亦都擺咗入去係呀。咁所以呢套就我係好推薦啦咁其實根本喺全世界而家呢套嘢個票房啊都可以贏到其他大片咁唯獨香港就唔未得係呀。咁香港甚至好多人都話唔知道咩嘢咁樣。 是啊同埋香港竟然是最次上嗰個。 最後上映嘅地區咁就幾收家因為原來連台灣連中國內地都即係好似話同步上咗係咪 台灣好似早成個禮拜跟住中國係同美國同步上。 即係台灣就唔係同步早過美國上啲。啊真係肉酸。咁日本呢日本會唔會返嚟未做啊日本。 日本可能未啦呢個就因為佢冇講我睇唔到喺度啱啱但係將之香港係算遲㗎 即 係 日本 人哋做曬㗎本身 嘅。慣性就好多大片呢佢都係唔係同步嘅呢個日本特殊情況啦。咁但係香港平時唔係扮曬嘢係咪啲戲都要早過美國咁嘅咩點解呢份 咪 做呢 啲 Marvel 嗰啲超人咪早過美國。 咁我相信佢又可能有少少想食返復活節檔期呢個嘅咁主要原因。咁但係 anyway, 咁我唔理佢啦時間就算啦咁但係到底香港觀眾接唔接受呢一套卡通片有冇呢套卡片喺香港又可唔可以呀即係好似喺其他地區咁成為票房冠軍呢咁我係有啲懷疑嘅。 應該唔得啦因為下禮拜又有超人今個禮拜 都贏唔到 就輸俾紅包啊。 係啦今個禮拜都輸俾紅包雖然長次上的個紅包比佢多因為佢其實未正式上。咁但係睇落呢似乎喺香港呢套戲又未至於好似其他地區咁即係個即係啲人咁鍾意囉係囉。 唔係因為香港其實好睇識唔識嘅其實真係。 都係㗎名氣。 佢唔會只睇下套戲緊講乜話得唔得㗎嘛佢睇下即係佢唔會理套戲講咩將於我識唔識嗰樣嘢。 同埋咪馬仔咪講話即係香港睇呢啲卡通嘅人全部都係差唔多全數都係即係大人係大細路㗎嘛即係外國呢就大人自己都可能佢有興趣㗎嘛。 係即係本身其他地方可能有即係啲人都會睇呢啲迪士尼咁都會睇咁大人。但係香港我咁九成唔到啦坐底起碼。 剩返嗰成可能都拍拖檔啫。 系咯，咁你可能拍拖话睇套卡通片都 OK 咁样。 系啦，系啦。如果你话你无端端咁就去睇咧，香港近乎冇嘅。 系咯，即系冇乜人，好少啊。 自己或者一班纯粹朋友，喂，话呢套听讲话美国票房好好、啊，不如去睇。我谂好多朋友都可能话，哦、啊，唔系买睇卡通咁啊，可能佢宁愿睇第二啲啦。 系，已经好多都讲咗话，啲人其实系卡通使乜去戏院睇咁啊。 系啊，甚至乎有人咁讲啊。咁呢套卡通片，我觉得又真系值得嘅，系啊。咁啦， 系，因为佢都我睇咗啲评语，台湾边佢睇或者咩都系讲话，即系如果以迪士尼嚟讲，呢套系即系点讲咧？个佢讲嗰样嘢比较即系好探讨得好好 好深刻， 好深啊，算系啊，同埋成人啲咯， 系啊，冇错， 即系冇之前嗰啲咁即系好表面就赖过算，咁佢呢度讲得多啊， 唔系就提起个问题，跟住水过鸭背，佢真系直情同你讲呢个社会问题嘅。 系啊，即系佢用个包装，用啲动物咁样，跟住佢又讲个兔仔个女警嗰啲励志咧，即系走去梦想嗰啲咁啊，俾啲细路仔睇咁搞笑嗰啲动物又咁样，跟住佢但系呢个后边呢个背景佢啲人嗰啲嘢咪深入讲咗好多，因为个古仔本身系讲呢啲好多， 真系深入嘅，讲个社会问题佢深入讲嘅，唔系讲下嘅，系啊， 系咯， 直情 咁啊，本身系啲评语就好高咁，但系好似香港嗰啲全，因为正常。啲人都唔會走去上網自己查緊呢套嘢乜乜乜，咁佢都係齋睇個廣告咪，哦啲動物好得意咯咁啊！ 咁如果你呢套啲動物係會掟下磚啊，咁佢哋又會好啲嘅。 嚇、啊、係，如果佢見到個暴動嗰啲畫面咁咪得，咁佢宣傳嗰度都會講埋咩啦？ 即係兔仔地啊，去鎮壓係嘛？跟住有人吉魚蛋咁，如果你咁就可能會好啲嘅。 哦係，佢想要佢宣傳嗰時用我啲嚟宣傳咯。 係嘛？即係好似《書館戰爭》用呢、這個，即係用咗呢、這個即係。即系书局事件啊， 唔系都冇用喎，但系呢套， 嗱好似唔 work 喎，好似 呢套唔得 啊，呢套唔得，呢套应该用旺角事件嚟包装吓， 系、啊、 嘛，个画头应该开头先 key 翻啲旺角嘅事件嗰啲新闻片段先，跟住先再播呢个画头，咁啲人可能咦，可能有啲嘢喎，咁系嘛， 好系啊， 系咯，即系另一套十年喎，十年嘅动画版，我觉得系嘛。动物世界都会出现旺角事件，咁你咁 sell 可能好啲啊？ 吓，咪即系最紧要都系咁啊！咁你本身啲动物佢见到啲人，咪话好得意咯。咁但系你《功夫熊猫》已经第三集啦嘛。 系啊，其实嗰套反而多人睇啊，真系冇办法啊，真系。 唔系，因为你第三集你啲即系如果你细路嗰啲，你见到平时知道即系睇过咁，啲细路会叫啊，我又睇呢套咁啊。 因为系个 character 行先啊嘛。 系啊。 呢套嗰啲你都唔識啦，同埋最弊今次咧啲玩具冇話即係太過即係出得好靚嚟咧，好多都唔覺嘅呢套咁嘅。 係好少啊！我見到喺化州城嗰度，佢喺我角落頭咁樣，跟住我見到熊貓係即係擺得多大，即係大啊，大過佢咯。即係佢有擺嘅，但係我感覺上冇乜人會留意到佢有喺度咯。即係佢都係黐埋熊貓一齊嘅，我見到。 冇乜做 marketing 嘅呢套戲。做啊做啊， 系啊，冇冇啊，系啊，佢啲胶公仔，佢布公仔冇乜嘅，其实得两只嘢我见到。 其实佢可能佢都冇谂过呢套戏会咁成功噶。 哦，系啊，我同上次嗰个咩 Big Hero 识争好远啊，啲玩具。 哦，嗰套反而多系嘛？ 嗰套佢反而又着甲啊，又公仔，又发声嗰啲，好鬼死多出咗。 今次呢套其实可能佢原本都谂住求其上下画嘅，点知咁得咁样系咯？ 唔系，可能我。个唔同啊！上次机械人谂住啲细路仔中意，咪出好多款咯。 咁啊系，今次呢套其实就唔系好算太过 character 向嘅，系咯。 你都系啲动物角色，跟住着咗啲衫咁嘅，佢唔会讲点样 sell 法嘅，又冇打喎，佢即系唔系话又射光咁样，好似俾啲细路仔咁见到咁样，好特别咯。 查案啫，系咯， 系咯， 唔系嗰种动作式嘅战斗嚟嘅，系咯。 系咯，就唔同啊！咁所以玩具又唔系好多咁。我覺得係即係呢方面咁，咪吹谷唔到咯。你上次《飛鷹 Six》嗰啲，佢有一隻肥嘢咁吹谷出嚟，咁係咁又著甲啊啲，咁咪啲細路仔留意，咁咪會話要睇咯。 即係其實而家你推一套戲就唔係淨係電視賣廣告，定巴士賣廣告，你係要好多全部周圍嘅產品都係你嗰隻嘢，好似鋪天蓋地咁，你行到邊都見到佢，要咁樣嚟先叫做有 marketing 噶嘛。 唔係，因為而家啲人其實係都講咗香港啦，特別。你本身是即是要怼到埋你佢睇到佢先会咩佢自己唔会走去抄㗎嘛。 即是你要自己建立一个产品产业链囉一开始已经。 即是佢去到边都见到你咁佢咪会喔呢隻嘢咁知道。即佢唔係囉。 之前嘅星战七咪做得好准囉呢样嘢。 我佢就怼到冚晒所有啲嘢都有啊。 勁過勁過 Marvel 啊，大佬。啊，咁唔太講呢啲，因為我要爭取時間。咁要講落去，講落去咁啊，其實呢個上個禮拜有講過呢個行為淪喪啦，呢個 behavior 升咧，同埋呢個社會崩壞嘅。咁其實就上個禮拜我哋提過少少，就係話60年代做過一個用老鼠做嘅實驗啦。咁啊，擺咗啲老鼠落去一個哇好正嘅環境，咁裏面就得嗰幾隻老鼠嘅啫，好大嘅地方，你都得幾隻老鼠，咁啊無限食物，無論食無限食水。嘩，簡直對老鼠嚟講呢，真係烏托邦嘅天堂，咁真係嘅，初初真係。咁但係呢，佢就嘩，咁當然繁殖得好快啦，咁正嘅地方係咪。咁結果就係，但係佢話大概繁殖到佢唔知咪3000隻咁上，好似係咁，唔知有冇記錯。佢就開始呢，咦，突然間嗰個老鼠人口啦，你當用人口呢個字,population 啦英文就一樣啦，我人口就好似唔啱擺落老鼠，但係用返放返人口啫。佢老鼠人口呢，突然間開始直線，即係停止喎，佢初頭就停止，咦，點會停止嘅呢？你係唔係都會生下㗎，最多佢唔係淨停咗。點解呢？咁你又發覺呢，啊，原來嗰啲老鼠呢，咁多到呢，老鼠搭老鼠啦，嗰度已經。咁就話佢哋都開始停止會去正常咁去交配，或者甚至乎乜嘢嘅，即係佢話出現嗰啲食玩瞓老鼠呢，呢個已經係佢最好嘅情況。佢後尾呢就開始啲老鼠黐線，開始發狂啊，好多好古怪嘅行為啊，即係開始搞機啦。嗰個老鼠都搞機喎，因為佢哋已經唔需要即係再去繁殖呢，因為已經太多啦嘛，喺佢嗰個群族。咁亦都開始出現有啲嘅老鼠乸同啲老鼠公爭地盤，咁呢樣嘢呢係喺正常嘅情況係唔會發生嘅。因為可能係咪老鼠都係父系社會呀，同樣下。即係其實好大部分嘅動物都係父系社會呀，即係可能昆蟲先會係比較係會冇系社 會。如果有女王嗰啲係冇系社會呀。 係囉係囉係囉，咁昆蟲會多啲，即係如果你用啲生物嚟講，咁好多啲哺乳動物都應該係父系為主呀，咁佢即係佢天生系㗎嘛，係個天性嚟㗎。咁佢突然間啲老鼠乸都會走出嚟同啲老鼠公爭地盤，其實非常之唔自然嘅。咁所以仲要發生好多嘢嘅，即係總之又互相無端端就互相咬大家。佢又冇需要喎，你話以前為咗爭食為咩名咧？冇大把嘢食咯，咬大家點解要咬大家？你見啲老鼠尾啊爛曬喎，點解要咁嘅咧？即係佢哋就有個字，有個詞語出嚟就叫行為淪喪啊。咁而呢樣嘢咧，佢哋當時咧呢個實驗係想證明咧人口擠迫係會帶嚟問題。不過我自己個睇法咧就係話咧唔會咁單一嘅，即係其實你當係社會問題啊嘛，老鼠社會嘅社會問題啊嘛，社會問題又何來會因為一個原因咧？我就相信咧唔止係因為擠迫，應該咧係關乎於佢哋已經係唔需要為咗生存而去做任何嘢啊。 嗯， 所以佢哋已經係會做一啲違反咗自己即係原先設定係為生存而有嘅一啲嘅行為啊，佢哋開始做第啲嘢。咁呢樣嘢，咦？但係咁人類就一早即係其實呢個實驗多人做係想反映人類社會會唔會都有呢個問題啦？唔會真 係擠迫咁啊？ 唔係想對老鼠嘅，不過用老鼠嚟做實驗啫。係啦，咁對於人類又如何呢？諗人類其實已經離開咗呢一個嘅唔使，即係起碼人類唔係好似喺野外生活咁樣，咁一早已經有地方住，有嘢食㗎，即係你多錢唔多錢都好，咁你窮極都未至於冇嘢食啩，食差啲啫， 正常喺城市住唔會餓死啦，正常 餓死㗎，除非你嗰個饑荒嗰啲另計啊，就啲精精上上，喂，未至於會餓死。咦，咁之後喺人類社會唔係一早已經出現呢種所謂嘅任，即係叫做烏托邦，唔係，原來人嘅需求係摸定食同瞓，即係佢其實係要有精神上嘅嘢。咁原來精神上嘅嘢我哋一路都仲係要去揾㗎嘛。我想我之前上一集咪講過囉，話以前我哋喂睇下戲睇下咩睇下電視劇，你都要擔定凳仔夠鐘睇，而家唔使㗎，上網。 唔係你咗要付出或者要 係呀，付 先可以換到啦，你換身你想呢樣嘢。 只歌咁都要畀錢買㗎，大佬。 係呀， 你唔 買位走去候住啲電台播咁就去錄啦。 即係你唔係錢，你都要有啲係啦，要做啲嘢係啦，等電台播係錄低佢啊，咁都要做啲。而家唔係咪乜都唔使，因為就進入咗後期。 有部機咁撳一撳啊，有啊。 因為我哋人類進入咗後稀缺時代，尤其是呢、這個資訊嘅後稀缺。咁所以咧，係到人類都開始進入呢種咁嘅，即係叫做呢種唔缺啦，然後後稀缺其實即係唔缺咁解啊。精神上都開始係咁啊，咁咪即係滿足埋人類個層次就精神。咁人類咪好似老鼠咁咯。出現呢個情況啦，咁因為咪好多社會問題出現啦，係啦，好多即係當然同性戀情況亦都係而家係嚴重好多啦，點講呢？即係雖然你嗱呢、這個我唔係 against 同性戀嘅族群啦，咁佢哋話佢哋係天生嘅，佢哋話佢哋係個 mind 即係個腦嘅構造係咁嘅，咁我唔排除有部分人係，但係而家似乎呢樣嘢係 是一個潮流啊。 嗯。 即是我知道好多嘅香港嘅走咗做 tomboy 嘅女性呢，其實佢哋本身唔係佢有同性戀傾向，而係其實佢好憎男人。我唔係話所有啊，我知道有唔少。其實佢係憎男人，所以佢走咗去做 tomboy。 唔係個潛意識嘅有啲講。 但其實佢唔係有同性戀嗰、那個本來嗰個所謂佢哋講嘅基因嘅。唔係嘅。其實唔係嘅。佢就行咗嗰個方向去做啫。咁當然即係亦都我相信亦都有都係覺得潮啊咁樣去做啦。即係又唔係好似佢哋講到咁，係咪嗰個人天生係即係好似 Danish Girl 裏面講咁佢就話佢哋嗰啲人係。 唔係，我覺得其實好似可能都係細個個成長嗰個一路影響佢。 我唔可以否認有部分人係。 有部分係一出嚟已經係咁喎。 我好多紀錄片佢講嗰啲佢係真係有咩傾向。但係呢班人其實唔係多到而家咁多囉。 是而家是超多又出現好勁㗎嘛去到。 是啦是啦是啦。而家嗰啲我覺得有好大部分呢係覺得潮去做嘅。 嗯。 佢係一個風氣嚟嘅啫。係啦。 即係或者一個環境細個又成長咁令到 㗎嘛。我唔去即係質疑佢本身係定唔係啦，冇辦法判斷。但係我覺得個人數係已經多到過咗佢哋講嗰種人數嘅。係啦。 即係唔係自然產生咁㗎。 唔係自然產生嘅，即係佢純粹當係一種社會風氣，而家係可以同性㗎咁樣。咁咪可以咪去做囉。佢本身係唔係呢，咁佢冇係唔係嘅，咁佢可以佢就做㗎嘛。 可能有啲係雙性戀㗎嘛。 好多都係。 係囉。 其實好多都係。 係囉。 咁其實就開始出現老鼠現象啦。咁特別係呢，再講多樣嘅上面其實未有時間講到呢，就係呢個頭先提過啦，老鼠乸同老鼠公爭地盤，其實呢個就係而家嘅女性主義。哇，你咪反女性主義，唔係喎，我非常女性主義嘅支持。但呢，我支持的女性主義呢就唔係呀。佢哋而家講嗰種嚟嘅，咁而家佢哋講嗰種或者唔對，當然又唔一定嘅，因為佢而家好多女性主義者出嚟咧，即係近排啊，就出嚟鬧呢個捉鬼敢死隊嘅最新嘅個 trailer， 咁佢哋都鬧咧話呢啲咁嘅電影公司咧就借呢個女性主義咧走嚟 sell 電影。 哦，係啊，佢呢度有嘅，呢套 佢哋都好唔滿意，點解套戲入邊其實套戲應該係有男有女嘅捉鬼敢死隊，唔係得全部女班咯。唔係話所有女人咁代替， 可以戰隊咁嘅有男有女。 係啊，佢話應該平等咋嘛，唔係女人代替曬男人喎，咁樣佢哋都話佢哋都唔係咁嘅主張喎，咁啊，即係好明顯啦，即係你有啲人話喂，你哋啲男人就梗係唔覺得唔好睇啦，都變咗女人大曬咁啊，即係咁唔係一啲女人都出嚟講喎，啲女性主義者嗰班女人喎，即係出嚟爭取女權翻都鬧緊喎，係啊。 嗯， 咁因為我哋講過啦，由今年開始都係會勁多呢種即係比較女性想做女性市場嘅科幻片，即係 Ghostbuster 啲行先啦，嚟緊有幾套啦，超人片係啦，開始有啲女超人啦。咁以往女超人都係賣俾男人睇嘅啫，即係要賣性感要成。咁而家嚟緊佢希望去做一啲呢係俾女性市場嘅，咁即係一班女性市場班人反映緊俾電影公司聽，其實佢哋唔係需要呢啲嘢。 嗯， 係啦，係咁嘅，係啦。咁而我覺得咩嘢係真正嘅女性主義呢，就其實就唔係話即係唔係話你女人真係做總統呀，女人真係做咗個 CEO， 其實呢個呢你係女人走咗去做男人角色咋嘛。其實你真正嘅真真正正嘅女性主義應該係女兒國嗰種，即係現實咪有摩梭族呀，好幾個嘅，即係其實都有一啲美國都有啲土著嘅，台灣都有呢、這個係咪亞美族嘅，係咪都有嘅。咁佢哋都係行緊一啲母系社會嘅制度嘅。咁摩梭族仲得意啦，佢有樣叫走婚啦。咁其實可能呢個唔知咪好多係好多男人都覺得正啦。走婚即係話呢唔使結婚嘅。即係嗰啲女呢係可以晚晚唔同男人嘅。 嗯。 係呀。即係佢基本上大家係冇一個約束嘅。 嗯。 咁係咪好正呢，咁唔知呀，唔知其他男人覺得正唔正。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唔係主要唔係正在呢樣嘢。正在就佢係真係一個比較和諧嘅社會。咁佢又好得意嘅，即係生咗出嚟嗰啲細路仔，咁係邊個係老豆唔使理嘅，所有嘅細路仔都係屬於個族嘅，係集體養大佢嘅。咁而嗰個女領袖呢就唔係話咩 CEO 或者咩酋長都唔係，其實佢係成個族嘅即係祖母啊，即係佢咁樣去理解啊，即係佢就係大家嘅媽媽啦，佢係咁嘅。咁當然啦，咁你話現實上當然佢呢樣嘢係唔係可以 apply 喺一個大型嘅社會嘅，我唔敢講啦，係啦。咁其實我覺得要 apply 又唔係唔得嘅，即係你都係喺唔同嘅 制度之下去立返啲唔同嘅法律去限制啫。咁佢摩梭族亦唔係一定得冇系，佢話都有，佢話都有啲族人去行固系嘅。咁所以其實佢又唔係話，即係佢有少係 mix 嘅，其實佢而家就咁。但如果你真係要行武系呢，咁我覺得係咪要參考一下呢、這個即係武系社會嗰種嗰種呢，就唔係話喺男權世界度女人出嚟做咗男人嘅工作，去做市長，去做省長，去做總統呢。咁因為我眼見真係有唔少女嘅一啲嘅政治家或者各樣嘢，佢做出嚟嘢係比男人做更加狠辣嘅。即係佢反而做得狠辣呢，你又唔鬧佢喎。即係可能你走個女希特拉出嚟呢，你又冇覺得有個男希特拉咁黑人憎喎。 唔知呀，都係咁呀，唔知呀。 但其實可能佢仲狠辣過希特拉喎。咁但係你又覺得佢仲獨裁喎。但係啲人又繼續支持佢喎，唔知點解喎。即係可能女性只有女性嗰個嘅支持嘅。佢緩和咗啊。但其實你睇下佢，你唔好理佢係邊個，你睇下佢推出嚟嘅一啲嘅政綱啊，即係佢真係行出去，或者真係比男人更加，即係更加係鐵腕嘅。 咪即係等於呢套憂愁大都會咁，都係有少少睇個外貌嚟判斷咗咩囉。 係呀、啊。 唔係睇佢個行為嘅時咪咩囉。 係呀、啊。咁所以其實呢一種佢哋而家呢種嘅所謂，即係而家我哋一行緊見到嗰種所謂女性主義，佢哋只不過都係女性嘅出嚟做男人嘅工作咋嘛。 嗯。 其實係唔係真正嘅武系社會嗰種囉。係囉、啊。係囉、啊。即係我哋覺得女性主義，你不如推翻，即係你推動翻一種比較接近武系社會嗰種制度啊，應該 係 啊，即係唔係話就咁話女人做代替咗男人啊，即係就係好似捉鬼敢死隊咁，就係我就揾個幾個女咪代替咗幾個男人，咪做翻啲一樣， 咪轉咗個角色啫， 係啊，轉咗個角色啫嘛，其實咁係唔啱嘅，即係而家你都見到有啲女性主義者睇咗，佢都覺得唔係咁咯，佢哋自己嘅女性主義者，佢哋都覺得唔係咁嘅咯，係咯。即係如果你繼續行男權嘅世界冇所謂，咁咪男女平等就 OK 啦。即係你有男有女咪 OK 囉。所以感水隊有男隊員、女隊員、戰隊咁咋嘛，咩問題啫。你唔好，你咪多兩個囉，唔好得一個女囉，有兩個女嘅咁得唔得，咁都 OK 啦。佢都唔係要你變曬女人，佢哋自己都唔鍾意睇呀，覺得咁樣。佢都唔好睇，直情首先就唔好睇，做咩事直情唔好睇嘛，佢哋自己都話女人講㗎，呢啲唔係我講㗎。唔係一個啊！你自己上網自己查，好多好多女人出嚟鬧啊！大家講，係啊。咁對於之後嘅神奇女俠啊，同埋呢個 Miss Marvel 嗰啲，對你得唔得咧？咁就唔清楚，即係到時再睇。係啊，我相信到時中意嘅人可能都係翻班男性觀眾咯。其實， 睇佢點 sell 法啦， 睇佢點 sell 法咯。如果佢諗住 sell 俾班女觀眾，我覺得佢哋 難啲，佢未捉到個究竟點樣 sell 嘅。 佢哋自己都唔中意咁樣咯，班女觀眾。 系啦，即系佢自己，佢电影公司好似谂，即系仲未捉到点样去 sell 到佢女嘅呢方面。 其实佢哋戆居， 佢仲系喺个男性嗰方面咁样转咗咁啊，以为俾佢咪得啦。 佢咪参考一下嗰啲日本嗰啲变身少女嗰啲咯， 系啲钢之美少女嗰啲啊， 嗰啲咯，系啊，同埋唔系啊，同埋唔止啊，好多女嘅出嚟都系讲，其实佢哋要嘅女英雄唔系呢种啊，系雪糕、玫瑰花、打 alien。或者係即係嗰一種呢，即係其實係佢又唔係超能力嘅，佢又唔係強者嚟嘅，其實佢都係逼到 即係佢都係即係好似平時好弱咁囉，咁佢要去決策嗰陣時候可能要做嘅嘢，佢就要 佢冇辦法 係呀，要做咁樣 係呀，佢呢個就係女人嘅力量，即係個生存嘅力量，即係佢先 就唔係平時做男人咁囉，即係將個男超人嘅變咗性㗎嘛，本身而家佢哋 係囉，即係其實佢唔係超人嚟嘅，首先就佢都其實唔好打嘅，佢冇辦法之下就要用佢身邊所有嘅條件去求生。其實 Princess Leia 係一個比較早嘅佢哋一個 icon 嚟嘅。咁其實係咪應該從返呢啲作品去參考呢？咁呢啲已經係返女仔自己話佢哋鍾意嘅佢哋嘅女性英雄囉，係呢種囉，唔係一個女超人呀，唔係女超人呀，係女超人其實比男人睇嘅。 就是一向都我覺得是的，其實 是的，咁所以咪咁囉，咁唔該佢哋真係自己真係 study 下，係囉，其實呢個已經講到好多次㗎啦，出面佢哋你知美國嘅 唔係佢哋仲係喺佢知嘅，咁但係唔知解都係咁樣行 咁樣，佢以為唔係佢以為搵個女導演咁就得，但最後女導演佢都係做緊男人嘅嘢，佢都係諗住拍到戲出嚟，喂我都要有返班漫畫迷睇，其實根本個女導演個思想都好男人嘅， 係佢搵埋呢啲咁樣係啦。 喂，你即係嗰個邊個話嗰個寫龍旗嗰個叫咩名話 啊，醒起。 嗰個女編劇呢 係。 佢寫啲蒙面超人好得㗎嘛，佢一寫西冷門就死㗎。 嗯。 佢根本個腦係男人腦嚟嘅。 係。 佢係女人啫，唔代表佢個思想好女人㗎嘛。 係。 佢思想好女人就寫唔到蒙面超人啦大佬。 係。唔係佢反而寫蒙面超人 OK 喎。 你搵佢寫西冷門咪錯囉。是不是這樣說啊，即是有時不是代表是女人就懂寫女人故事啊，即是其實他們那些電影公司真的沒什麼用腦的，是啊。那就這樣啦，那就反映了 ,ok, 我們這裡也都是 代表中文這邊的人講了 ,ok, 那他們聽到聽不到他都他不是聽不到他不想聽的，是啊。那就到時不是他們說會用票房去反映給他知道。ok, 好啦，那就快一點要講完了，哇我們講了多久 是 還有多少時間 哦，得還繼續是啊，繼續快。 哇在快一點快一點。好啦，咁快啲又講埋啦，呢個少年利賽啊，咁下一個禮拜呢竟然啊冇人夠膽同超人地抗衡喎，竟然就呢個少年利賽啊同佢抗衡。嘩唔通真係超人鬥超人啊，我都講過啦，上集講真正講超人嗰陣都講過，其實超人本身就係一個科幻版嘅利賽啊嘛。 係呀，一樣啊，都係咁樣嚟 啊。係呀，都係咁樣嚟啊，都係天度有個好大個頭度去講嘢 ,father 咁樣去賣身咁樣嗰啲呢，都一樣嘅，都係咁嘅。咁好多嘢對應返曬嘅。咁其實 Superman 本身就係一個耶穌嘅科幻版嚟嘅。咁當然啦，其實 Anakin 都係嘅，不過 Anakin 就一個耶穌衰咗嘅版本啦。係。即係如果耶穌拉咗嘢入咗魔咁點算呢，咁好啦。咁今次呢個少年利賽亞係咩嚟嘅呢，福音電影咁相信呢就其實佢西片嗰邊就應該算係嘅。因為西片就算佢嗰啲擺到明嘅福音電影嘅，佢都係其實係返啲正常嘅電影公司發行嘅啫。就唔好似香港咁叫專登咁樣好特別咁樣話明福音電影，人哋唔會咁做嘅。只不過嗰套戲裏面即係嗰個信仰嘅成分重啲咁啫，佢都係當正常戲嘅，都要講娛樂性嘅。就唔係喺度賣廣告咁樣 sell 你。 唔係係我係硬 sell 啊。 唔係硬 sell， 人哋本身都係 香港硬 sell 啊，要係。 影人嘅啫，係啦。咁所以呢套戲本身亦都個原作者，即係原來佢都係基於一本小說㗎喎，係啦。咁係一個小說叫做Christ the Lord Out of Egypt， 即係出埃及嘅耶穌。點解出埃及呢？咁原來你根據聖經就話最初即係法利行出世之後呢就希律王就要追殺即係嗰期出世嗰啲 BB 嘛，咁都殺咗幾百人㗎，好似唔知二百定幾多個嘅。咁但係呢佢哋就走甩咗嘛，俾阿瑪利亞一家係嘛。咁走甩咗佢走咗去埃及嘅，的確係。咁去咗嗰個呢七年嘅一年，咁跟住後面因為希律王死咗佢哋先返到原本原居地。咁佢就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呢其實就幾乎係冇即係你正式聖經我哋揾到聖經裏面就冇乜點記載耶穌童年咁滯嘅。咁只有記載過位係咪12歲就去過聖殿，即係去咗度呢就走散咗，話瑪利亞地搵咗好耐，原來佢就留低咗裏面同嗰啲拉比喺度傾偈。咁佢就唯一叫你喺正常嗰本聖經度搵到嘅記載嘅啫。咁其他就冇乜點提過啦。咁但係原來呢喺啲外傳嘅故事呢，咁有人就話其實應該係嚟自呢啲叫多馬的鞋同耶穌福音嘅。咁當然你而家就當係偽經啦，係啦。即唔係入到正典就危經啦，係啦係啦，即好似沙窩咁啦，入唔到正典嗰啲係啦，就唔計啦，即係咁講啦，係啦。咁但係裏面嘅記載到呢有幾多真嘅幾多假呢，咁竟然裏面有記載過耶穌呢曾經呀，即係就即係用泥做嗰啲雀仔就變咗做真雀仔嘅可以。係。係啦。咁亦都試過呢，即係有幾個記載呢就話呢個唔係講真㗎，即係話有啲咁嘅佢哋話有啲危經嘅記載呀，就話呢有第啲細路仔呢就去即係梗會呀，細個梗會整蠱佢呀，或者會打佢都唔奇呀，係咪咁話有一個就整爛咗耶穌整咗個唔知個祠堂仔㗎嘛，咁佢就詛咒咗個細路仔入變咗條乾屍嘅。即係竟然有啲咁嘅即係咁嘅記載喎。咁呢個就唔係聖經啦，當然係。 係做個列係有啲點。 咁呢幾個都唔係咁出名嘅。有一個呢就話一個撞親嘅耶穌啊，細個。嗰度俾耶穌咒咗一句之後呢佢即刻撲喺地下就掛咗啦。 嗯。 即係真係 PK 咗啦。 咁而呢一段呢喺呢套戲竟然一開場做出嚟喎。你諗都冇諗過 喎。 即係咁樣可能你會將呢段故事拍出嚟呢，咁但係佢拍出嚟呢佢就唔係講係耶穌去咒佢嘅，佢就話呢個咁嘅忌安呢就蝦佢哋啦，咁佢同個女仔，個女仔畫緊公仔，咁佢喺度睇啫耶穌，咁就話有咩同女仔玩呀咩，跟住但佢又唔係話笑佢哋咁簡單喎，真係打佢哋喎成。咁打打完耶穌佢就真係想打個女，因為個女仔想打走個大舊衰嘛，咁就搵支木去扮佢啦，咁佢咪跟住就想追打個女仔，咁耶穌就話喂你唔好打佢呀咁。跟住呢原來呢佢呢套戲我最失敗嘅地方就又係搵一個演員呢扮演魔鬼嘅呢個角色。嘩我真係好唔鍾意喺一啲正經嘅戲裏面見到嘅。呢啲你喺啲搞笑片 OK， 飛越十八層 OK。如果你套戲正經真係唔該唔好。 係一啲輕鬆搞笑嗰啲 OK 啦。 輕鬆搞笑得。咁同埋如果你唔好太過一個演員咁囉，咁佢只不過係一個即係佢哋睇起好得意嗰個扮魔鬼嗰個人，佢又唔係有角有成，佢都係正常嘅。佢著到好似嗰啲 Jedi 嗰啲 Dark 貓嗰啲咁，有個 hood 咁樣喎，黑色咁喎。咁但係佢個樣係點？佢樣都係一個胡鬚佬啦。咁但係咧佢電咗金毛嘅，好明顯係一個現代裝嚟嘅，即係好唔急嘅，同佢嗰個時代。即係我哋一睇就覺得佢好怪嘅。咁佢喺度咬嘅食緊蘋果，魔鬼又食蘋果，哇！呢啲咁咩嘅，咁漫畫 feel 嘅，係咯，即係佢唔係劉克咁樣啫嘛，係咯，費事做 CG 啊，係啦。咁你當佢 浪費錢啊，揾個人做先 啊。當佢浪費啦，其實咁啊，跟住佢就將佢食緊個蘋果，咬嘅一啖，佢就碌咗落地下咧，就令到嗰個細路仔踩到啊，即係個大舊衰踩到，就自己就 PK 死咗，即係佢跌落地嗰下，淨係個頭咁砰咁樣啊，咁可能咪斷咗頸啊，可能啊，咁啊啲人好驚啦，話即係咁嗰個耶穌見到呢只嘢喎，見到嗰只魔鬼嘅喎，佢話係佢碌個蘋果出嚟，啲人邊個睇唔到，原來其他人睇唔到嘅喎。睇唔到喎，一見唔到個蘋果㗎喎，冇㗎喎原來。但係嗰隻嘢仲企喺度㗎，個耶穌隨時係見到佢㗎，唔係話佢消失咗㗎，但係其他人從來都睇唔到佢㗎。咁嗰隻嘢喺啲人耳邊度吹風啦，又話係佢呀係佢呀，咁原來嗰啲人會俾佢影響㗎喎個思想。所以嗰啲人就開始話係個耶穌即係、就是、你係魔鬼呀，你係魔鬼整死個細路，你整死佢個仔呀。咁佢咪走去佢屋企度嘈囉，即係佢哋即係都係馬利亞利出嚟即刻逼咗耶穌返屋企啦，咁啲人喺個門口嘈啊，暴動咁滯呀。咁呢個耶穌就偷偷地走返呢個細路仔個屋企度啦，即係佢攞條絲返，佢跟住就救返生呢個細路仔喎，即係嗰個大舊衰喎。咁就大舊衰當然一醒咗就繼續揼耶穌啦，佢繼續返頭先嗰個意識啦。佢冇多謝佢喎，咁跟住嗰班人仲話你哋唔好再留喺度啊，咁佢哋話即係因為佢救返生佢，佢話你整死佢救返生佢咋嘛，咁你根本都係魔鬼嚟嘅，咁跟住佢哋咪走囉。咁跟住呢個過程後來呢就輾轉，就中途又遇到一個白夫長啦，白夫長唔係 Iron Man 套甲啦，真係羅馬白夫長啦。咁竟然第一次呢白夫長係唔知道耶穌係邊個，同佢就救咗佢一次嘅。咁但後來呢佢就因為受呢個新嘅希律王，即係應該係以前嗰個個仔啦，應該係。咁嗰個好變態嘅，即係成日唔著褲咁喎。即係成日係啦，唔知佢做咩咁，即係嗰個就話你一定要當年呢個走甩咗呀，佢一定係咁，就話佢即係話因為聽到好多傳說啦，話有個細路仔可以令到啲死咗雀翻生呀。咁佢呢個佢又唔係話整個泥雀嘅，佢呢個就話佢執起啲死雀令到啲死咗翻生呀。可以，咁佢話有咁嘅傳說，就係應該當年嗰個細路仔走甩咗呀，咁嗰啲七，因為佢七歲㗎嘛，喂你即係搵返呢個七歲細路仔殺咗佢呀，咁佢後屘白夫長冇辦法，即係唯有去做啦。咁最終佢成套戲就講一邊雙就講咗白夫長追，即係想搵出到底呢個細路仔係邊個呀咁啦。咁最尾咪終於喺個聖殿度遇到啦，咁最尾對決嘅，係呀，咁係一個咁嘅故事啦，詳細就唔講啦，咁大家都冇興趣知呀。咁有興趣朋友 要打喎， 唔止一去睇，我冇打嘅都冇打，點可能有打啫嚇？唔多嘢。 咪用啲 細個好打咩？龍珠咩？冇可能啊！ 我唔係用啲咩打 佢，即 係 佢都 係異能打。 佢都面對咯，佢啲異能都係救翻生人嘅啫，冇咩其他，即係醫人啊，救翻生人咁嘅啫。即係呢套戲入邊，佢冇話佢有能力整死人嘅，整死人嗰係嗰只魔鬼啊嘛。 嗯。 唔係佢啊嘛，啲人賴咗佢啊嘛。咁個魔鬼又成日都喺度喎，去到邊佢都喺度喎。 係喎，佢咁樣有偷窺狂人樣嘅 啫。唔知佢呀，即係都幾好笑㗎，係呀。咪即係你睇咗佢覺得嗰個好假㗎，個魔鬼係即係好深㗎，唔好搵個人咁都做呀。即 整衰啲個樣啊 ，Dark 貓咁都好啲啊，大佬嚇，畫大翻面。 即係冇啊，睇唔到有個黑影咪先咯。 係咯，求其啊，係咯，係咯，或者好似阿黑帝咁樣，整住嗰個 hood 遮住，見唔到個樣嘅，咁得唔得啊？ 係啊，個面黑咗，好似星矢嗰啲咁啊。 死神咁得唔得啊？見唔到個樣嘅，咁得唔得啊？即係好 嚇，可以星矢開頭未出啲角色，咪成日都黑面噶嘛？睇就睇見到個嘴啫。 你睇呢度咪即係同阿上次我鬧嗰個咩啊李子雄啊嗰、那個咩？影音視團嗰個賭神之神咁，你咪夾硬擺個李子雄，你話佢係魔鬼咁樣，一樣異曲同工。所以其實我覺得套戲實質呢又唔係唔好睇嘅，講真啦，即係有啲悶嘅。咁但係咧就睇下無妨嘅嚇。咁你又唔好成日去質疑咧，到底佢即係跟唔跟聖經？擺到明就冇嘅，自己作嘅啲故仔。咁你華人教會就唔好睇啦，啲人我覺得你一定覺得佢離經背道。 華冇啊，你華人教會硬 sell 啊。 本身嗰個原作者係邊個咧？就係、是、呢個 Anne Rice 啊嘛 ，Anne Rice 係邊個？女人嚟嘅，咁就係嗰時寫呢個吸血迷情啊，大家記唔記得吸血迷情係阿 Tom Cruise 啊，係嘛？ 係。 後邊仲有邊個？阿 Brad Pitt 係嘛？ 係。 Brad Pitt 仲唔止喎，仲有呢個初代嘅 MJ 嘅蜘蛛女喎，即係。 我哋用細路女未變肥真。 嗰時係細路女啦，入邊嚇，佢一隻細路女吸血殭屍啊嘛，即係佢永遠都係細路女啊嘛，佢就唔中意自己永遠都係細路女咁啊嘛，即係佢幾百歲都仲係細路女咁啊， 係啊， 佢唔會長大啊嘛，咁嗰個咪 interview with the with the vampire 啊嘛，嗰套其實佢本來叫做係啦，咁嗰套就係佢一個應該係佢最出名嘅作品啦，咁就係呢個女寫嘅，呢、這個女人寫嘅，咁你話呢套戲係咪科幻電影啊？咁但係我諗你唔需要諗嘅科幻電影，但係佢本身有冇好違反？你嗰個信仰其實佢冇嘅喎，佢裏面講啲嘢其實係 O K 喎，咁不你要話佢冇啊，啲聖經冇講啲嘢，咁你自己作就唔啱㗎啦。咁如果你好堅持咁樣，你咪唔好睇咯。其實喺外國咧，佢哋真係當係科幻電影嘅。嚇，呢套戲喺外國上畫咧，佢啲畫頭啊嗰啲，其實佢都係播翻其他嘅科幻電影啊，即係嗰啲真係科幻電影啊，擺到明嘅啫。例如有乜嘢咧，就係呢個四月七號會上嘅，即係都係屬於復活節檔啊。嚇，就係《天堂奇遇記》啊。 系 Miracles from Heaven， 咁嗰個就話基於真人真事嘅，咁佢就話有個 family 咧就因為佢嗰個女啊有個重病啊，就醫唔好噶啦，醫生話冇得醫噶啦，咁但係佢哋變咗佢哋就即係個心情就越差，咁令到即係可能佢係咪本來其實都係即係有信仰就變咗都唔再相信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竟然有一次呢個女咧喺棵樹度啊跌咗落嚟啊，咁啊以為佢仲死得快啦，係咪？更加佢本來已經有病啦。點知道醫生 check 話佢原本嗰啲病冇曬喎，跌一跌之後，係啊，跌一跌輸君活絡喎，係啊，唔知咩事喎，因為佢話係神蹟嚟嘅，佢哋話係神蹟嚟。咁嗰個女仔其實咧嗰時有病嘅啫，佢已經同我媽講過咧，話唔知有個聲啊，有上面有聲同佢講話，佢一定會好翻嘅。 嗯。 咁個媽問佢邊個同你講？佢只有個天上面。 嗯。 唔知道佢冇佢嗰個隱晦啊，講得咁其實總有一個好明顯喺度福音電影嚟嘅 ，OK， 咁人哋就好巧妙咁，第二日真人真事嚟㗎，人哋講呢個唔係老作㗎喎，真係有呢件事㗎喎，佢真係呢件事嗰個人自己都寫了一本書㗎喎，係啊，佢唔話老作個古仔，老作就冇意思啦，係咪先？你作乜都得啦，係咪？咁人哋呢就比較拍得含蓄少少啊，即係到底嗰件事係咪真係奇蹟定唔奇蹟？起碼佢冇違反任何科學嘅。咁就唔係好似香港呢嗰啲拍埋嗰啲咁嘅賭神之神啊羅亞方舟經濟啟示咁呢，即係你睇完呢你本來半信半疑，睇完你完全唔會信嘅，你覺得係講緊大話嘅。咁呢啲就係一貫呢華人呢即係去 promo 嗰啲嘢嘅時候即係失敗嘅地方。 係咪轉咗以後咪要講啊太興啊。 唔係咁一會講到㗎啦，咁當然啦，即係就唔係淨係話即係有信仰嘅團體嘅，因為上次我就係講到啲即係嗰啲信飛碟嗰啲，即係其實都一樣，我唔理你信佛都好，你有權拍一啲有你嗰個宗教思想嘅電影嘅，即係電影裏面不嬲都話包含作者嘅思想㗎啦，呢個冇問題嘅，冇問題嘅，你睇下呢啲鬼佬拍呢啲就得啦，人哋係只不過係一套正常嘅娛樂片，但係佢裏面咧就滲入咗佢哋一啲，佢唔係 hard sell 你嘅。 哦，系佢自己認為嗰樣嘢，佢講嗰樣嘢啫。 係啦，即係無間道咧，其實係無意去將呢個無間地獄呢樣嘢去 sell 俾你嘅。但係呢套戲之後咧，無間地獄呢個概念無人不識。 嗯。 或者大隻佬咁，其實佢係咪一套佛教嘅電影咧？佢講輪迴，講好多呢啲嘢，冇啊！其實佢唔係嘅喎，你只不過即係可能導演或者啲編劇嗰班友自己有啲咁樣嘅諗法，佢擺喺套戲度啫嘛。咁樣 OK 喎，咁冇問題啊。 咁冇問題喎。咁但係呢你嗰啲好刻意去 sell 嗰班人呢，就例如泰興咁呢，今次又整一個 My Hero 2啦，咁出埋呢、這個攞個盾嚟做鑊嘅美國巨搶啦，係咁就掟嗰隻鑊嘅，如果見到佢即係唔知如果係鑊唔知咩會攞嚟掟嘅。咁繼續係咁樣碌呢個嘅 Adventures 嘅，或者咁講即係碌嚟緊嘅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啦。 呢、這個即係呢一個卡啦，碌卡啦。咁其實都唔少，如果你去下佢個 Facebook 都有唔少下面嘅回覆呢，或者唔係唔少係全部嘅基本即係都係鬧緊嘅。 係你咁樣做做咩 即係咁你近期都見到有好幾個啲咁嘅拉麵啊或者其他嘅品牌啦，咁上次即係有香港有一個就拉神咗拉打啦，唔好理個關係先啦，其實我都覺得唔係幾好嘅，因為佢都冇乜關係啊，因為個面同個拉打冇乜關係，即係但係咁佢有俾錢嘅 ，OK， 咁起碼佢係俾咗錢嘅。咁美國有一間另一間拉麵就拉神咗 Adventures 啦，整個 Adventures 拉麵啦，咁你都排咗幾個鐘去食啦，好多 fans 咁，我都不明所以嘅，我都唔係覺得好好嘅 ，OK。都唔係好好，咁但係起碼人哋 OK， 我覺得係冇乜腦㗎啦已經，咁就冇乜腦得嚟，人哋都俾咗錢嘅，咁你泰興一個上市集團，唔通連嗰十萬咁，其實你話好貴嘅咩？要俾個版權去拍佢個廣告，其實又唔係真係好貴㗎啫。你拍個廣告都話過百萬啦，你唔爭就俾多十萬喺裏面係包埋呢個，你攞正個權拍啦，不如。不如你裏面直情。當是同個戲啊連動啊， 那你就搞係咯，你本身同佢有關係，咁你就整咗咪咩咯？ 你直情係同開 toys 咁啫嘛，我直情拉神你，我直情真係 係有你嗰啲嘢，有佢啲餐咁樣係咯。 係啊，真係嗰啲餐係玩 Adventures 或者玩美國隊長三，我真係啊 Eric Cook 真係 Iron Man。今次可以我俾錢， 我係啊，你就係咯，你當揾佢做咁樣嘅變咗。香港 Iron Man 就直頭有一餐係佢喎。係 啊，真係出嗰件甲，哇！你咁樣咪好嘢咯，即係真係好嘢，我真係要拍手。如果你咁樣做，其實同埋應該係咁樣做咯，而唔係好似而家咁繼續喺度偷雞摸狗，跟住就自己覺得即係覺得好叻。係啊，咁啊。就其實大家有唔少人都睇唔過眼，不過有好多人就問佢有冇犯版權，其實有冇侵犯版權？嚴格嚟講，佢冇嘅。即係佢個情況其實同呢、這個顛當啊，顛當 係哦，而家佢係咯都有主題嗰啲餐廳係食佢嘢嘅，顛當 係啦，冇錯啦。即係顛當竟然可以自成一個原創嘅，佢話自己係咁係啦，如果有問題就顛當有問題先啦。咁佢哋好巧妙咁樣避開曬所有法律嘅問題啦，去二次人哋啦，咁我覺得係有問題嘅呢種，係即係唔係講二次有問題，係你二次到咁，但係你又話自己原創咧，其實係有問題嘅，即係你完全唔承認你有任何嘢同嗰樣有關嘛，係因為講緊 係， 即係你承認， 但係明睇到係直接咁樣搬落去， 你承唔承認你係戲仿佢先？ 唔承認咯，就係 承認啊嘛，係啦，即係如果你拍到搞乜鬼，搞乜鬼，佢承唔承認自己戲仿緊嗰集鬼片或者超人片？佢承認噶，點解唔想去承認？咁樣我係玩緊佢套戲，咁冇問題。我可以噶，可以玩套戲咩？可以，我合法嘅。佢唔認都唔認啊嘛，你問佢係咪，佢話唔係啊嘛。 係 咯，咪咯，咁有冇問題啊？咁啊，同埋從創作角度，唔係唔可以二次，唔係唔可以有其他。OK， 咁你 CTI 超人好明顯玩蒙面超人，但我係大讚嘅。OK。咁佢嗰隻蛇麻魯蘇卡嗰隻歌，其實佢都俾咗嘅歌又俾版權嘅。如果唔係唔唱得嘅 ，OK。咁佢裏面只係大玩蒙面超人個疑似啫，咁佢都唔係蒙面超人㗎，的確。佢的確唔係嚟㗎嘛，咁佢係玩蒙面超人啫嘛，咁佢都擺明玩啦，冇避忌啊，咁冇 OK 咯，我冇問題啊，我唔係覺得有問題喎，疑似冇嘢喎，係啊，你疑似得人你又唔認喎，而家係，同埋個重點就係 CDI 超人啊，都食到佢嗰、那個發價呢樣嘢㗎嘛。 是 打長途電話，佢係即係打低曬你哋嘅，咁佢可以，佢係關事嘅，佢玩得嚟。我想問一下呢一個 My Hero 中間嗰啲賣盤菜賣剩嗰啲，反而佢又食到喎，即係我覺得佢係賣緊個產品，但係佢第一個 My Hero 同而家嘅 My Hero， 基本上你最後唔講泰興，你講美心，你講萬寧都得嘅。 咩嘢得就去食你麥當勞得㗎。 麥當勞都得㗎，係啊。即係其實個廣告裏面個影像係完全無關嘅，同你嗰個 你 sell 嗰個品牌。 因為佢唔係賣個產品喎，佢賣個品牌嘛呢、這個。 賣啱唔係賣產品，但賣品牌呢都唔能夠話係即係完全無關嘅。咁喺個廣告橋裏面其實係唔成立㗎。因為呢你最緊要呢你係可以用一個故事或者用一段好似 MV 咁嘢去啊唔知賣咩唔知賣乜。但呢最後你一出嗰個字嗰陣呢你應該係要 ring the bell, 叮一聲啊啲觀眾明白你頭先做咩啦。即係好似呢你做一大輪嗰啲咩又追火車啊又剩啊唔知搞咩啊咁不在乎天長地久啊只在乎曾經擁有咁做咩呢喔、哦、原來鐵達子賣錶嘅。喔咁唔怪得頭先講咁多嗰啲時間嗰啲嘢啦係咪嗯、即係你 ring the bell 嗰下呢你明佢頭先個故事嘅關係㗎同嗰個品牌。呢、這個呢係冇嘅 ,not 唔 ring the bell, 冇嘅冇叮一聲嘅。 佢嘅關係咪就係走咗去食嘢呀嚟咗佢嘅間路好大去邊間都得㗎喎。 香港本身係唔擅長拍一啲品牌廣告嘅。佢拍佢平時因為就係產品廣告。而唔係品牌廣告，品牌廣告即係好似你日本就好興嘅，即係康打係賣康打，唔係賣康打邊架車。 嗯。 咁佢出現係呢、這個阿斯摩機械人，唔係任何架車。麥當勞，當然麥當勞佢啱啱有個新嘅廣告就係淨係用動畫啦，就叫你去做麥當勞嘅。 嗯。 佢拍咗個動畫，咁我貼咗兩群組。咁大家可以睇。咁其實人哋呢日本啊外國呢都其實係有幾多嘅幾多呢啲品牌廣告即係佢甚至係一個建築公司。咁建築公司佢唔係賣佢啲樓有幾平有幾靚或者有啲咩鬼妹咁樣呢唔係啲樓盤搵啲鬼妹賣。佢係賣嗰種生活感啊生活嘅滿足啊佢賣呢樣嘢嘅。 嗯。 咁雖然你睇咗陣你有少少都好似唔知佢賣乜但係呢我賣佢一出個字哦你明啦原來佢頭先講嘅嘢呢佢話俾聽呢一間乜乜建築公司其實佢就會帶俾你呢一種咁嘅生活係嘛？係 ring the bell 喎，係有關喎，唔係冇關嘅喎，絕對有關嘅喎。唔好理佢前面打曬機械人又有啦，乜都有啦，古靈精怪啦。但係總之佢一出嗰個最尾嗰個品牌啫，你明㗎，你明個關係㗎。呢一個睇埋 hero sorry， 完全揾唔到個關係喺度嘅。咁作為一個廣告橋呢係完全係唔合格唔好話攞獎。 嗯。 如果你交功課交個咁嘅功課呢即係如果以我哋以往呢呢、這個阿 Sir 係俾零分你嘅。唔係唔合格係零分咁樣重做返。 而家啲阿 Sir 唔係講關係嘅邊 咗。咁你可以嗰個功課入住幾千蚊喺裏面或者得嘅。 我唔係而家係信佢啲毛啊嘛而家啲阿 Sir 唔係。 我唔知。但係都唔可以咁㗎你都唔可以咁戲㗎。咁除非你而家諗住呢好似嗰啲動畫咁呢咁衰拍咁衰咁就搏鬧咁就有啲開心。咁但呢樣嘢呢擺落動畫啊或者擺落電影啊或者甚至擺落去電視劇呢都仲 work, 因為呢越鬧越睇㗎嘛。 嗯。 但品牌呢就唔得嘅。 是冇關係 喎一品牌呢你如果變出咗係 negative 俾人鬧呢即係形象掃地呀。咁如果你上下去太興自己個 Facebook, 你見到係全部回覆得鬧緊佢你覺得係咪一件好事嚟嘅呢好多回覆好多回覆全部鬧你個公司。 係我真係唔知做乜㗎其實但係點解太興都係咁多人排隊嘅啫都。 我諗佢多人排隊同佢買咗廣告冇乜關係 嘅。係我就係冇關係我覺得佢。 咁以往未有呢個廣告不嬲佢 都係排隊㗎係。 係呀咁佢係咪可以慳返呢一百萬呢其實。 係呀其實佢係咪慳返呢應該。 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嘥呢一百萬其實咪應該搵個第一間公司或者拍過第二種嘢係去幫你洗個咩曱甴佢話佢啲人成日提到咩曱甴餐定曱甴飲嘢。係咪應該洗呢樣嘢呢幫佢。 是的類似的不知道總之我覺得是他這個工具是不是廢的其實有點少我覺得整成這些東 西。我不是廢絕對令他品牌的形象掃地的絕對。 是的我就說。 不是廢啊是的。絕對令他由零分變成現在負一百分的。好有力的。是的。但是 anyway 啦但是都有人幫我貼金的又說這有什麼問題不是沒有問題啊你覺得沒有問題你咪繼續咯。有什麼問題啫沒有問題的。你想死不給你死是吧 嗯 不佢又唔會死嘅咁就得囉咁就得囉。 咁 我只不過從一個創作角度就話俾你聽其實咁樣係唔得嘅。你咁樣做品牌廣告其實係錯嘅。 嗯。 咁佢會鍾意繼續咪繼續囉咪因為無線繼續俾嗰啲廣告大獎佢㗎嘛。 係。 係咪 係。 咪呢個唔係香港嘅廣告業界班㗎喎係無線㗎喎。 係 囉。 即係而家搞到連廣告獎都變咗好似勁歌金曲咁，係無線去控制啊嘛。 係啊， 係咯。即管 我唔係好多都係啦，而家本身係你將好多獎啊，而家度度有獎，但係由佢搞嗰個台喎，或者佢嗰個組織整出嚟嘅話，都係咁啦。你邊個同你做咁咪邊個？ 總之都係有冇利益關係啦。 係啊，都係你唔使講無線啦，度度都係咁啦，而家香港。 唔係咁，而家無線好強力咁樣做緊呢樣嘢嘛。嚟緊仲有個旗艦影業咁啊，你咪睇下香港有幾光輝嘅未來咯，係咪 ？OK， 唔多講啦，冇時間啦。咁呢兩個都叫做草草講過啦，夜魔俠第二季啊 ，Daredevil 啦，咁我其實只不過睇過開頭一集同埋飛過睇下，咁啊跳到第五集到，真係冇時間睇太多。呢、這個馬仔有冇睇咗未咧？都唔夠時間。 冇時間。 其實今集咧就當然啦，夜魔俠就一開場已經著套夜魔俠裝㗎啦， 咁就正好多啦。 咁啊好過上一集嘅，咁啊真係但係佢又冇話佢跳嚟跳去喎，都未講到話佢飛檐走壁㗎喎。 嗯， 即係開頭都係講嘅都係正常啲，不過佢著住幾件衫啫嘛。咁中間就出到嗰個咁嘅咩嗰個叫咩嘛 ？Electra 啊，叫咩啊？嗰個女啊， 係黑天使啊嘛。 嚇，咁嗰個就好奇怪嘅。咁但係後屘今集咧，最尾好似死咗喎。咁但係佢哋好似話擠咗落個啲舊嘢裏邊咧，話佢會復活嘅，唔知做咩咗，未闖到。咁同埋最後咧，佢終於有嗰條索啊，即係嗰支棍係可以好似漫畫咁。飛索㗎， 射索咁樣勾住 啊！最後終於有啦，係啊，最後嗰集終於有出場啦。 嗯， 即係每一季佢會多一件工具啊， 然之後佢分神多啲啊嘛， 就草體啊嘛。 哈哈， 咁初頭咧就是、想查出邊個係嗰啲不斷嘅黐面黑幫嗰隊，佢以為係一隊僱傭兵啊，一隊軍隊，但原來係一兜友嚟嘅，嗰、那個就係 Punisher。 嗯， 係啦，咁啊都打嘅，大家都係啦。咁所以呢一季呢就算係比較超人片返好多嘅，的確係。 係多呢人嘅咁多。 係啦，咁大家有興趣就睇啦，咁我都未有時間，即係其實我都係飛睇㗎嘛，我都冇時間成集睇，咁 啲人係咁狂追緊㗎呢套好似啲人鍾意個即係上次啊即係卡中嗰套。 哦，咁梗係啦，呢套超人返咁多。 係上次都冇嘅。 係囉。 雖然有異能，但係怪啲，好似殘，好似恐怖片咁喎，上次嗰套係。 咁而另一邊雙 Gotham 咧都有開翻啦，又咁啊都繼續講啊 Mr. Freeze 啦，係咯。但我未有時間睇，我都睇過少少，係啦。咁啊即係都叫做係喺壞人度都叫做有正式出場啦，而家係咯。 嗯。 咁啊都比以往係科幻好多嘅開始。 係。 咁啊都值得再睇下嘅，係啦。咁啊唯有係講咁多啦，因為都未真係睇。咁啊或者之後我哋有時間睇咗夜魔俠先再同大家再長講啦，好冇？ 系，我就叫之前佢哋啲宣传嗰个海报，话夜魔侠嗰个拎两碌棍嗰个姿势咁似响鬼啊嘛，跟住佢哋黐咗个鼓下低俾佢打啊嘛， 都系嘅，都有鬼角系嘛， 系啊，跟住佢好拎住两碌棍咁样打人灵添啦，姿势好似下低摆个鼓，咪变好似响鬼打鼓咁。 响鬼，你都可以咁讲嘅。咁下个礼拜就会做超人蝙蝠啦，咁就咁馬仔會睇呀咪應該都。 應該會睇嘅，睇到嘅應該。 需唔需要下禮拜需唔需要禮拜日先睇呢，定係會唔會之前 看？我唔知道，要睇下啲飛睇點 呀。啲飛點。即係如果要星期日先睇，我哋就要星期日晚先到音呀，驚。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個睇下情況啦，我哋希望之前睇到就可以星期日照啦。如果唔係呢，可能要星期日晚佢先等埋馬仔睇埋先錄到啦。 嗯。 咁睇呢個睇情況係啦，好啦，咁超人與蝙蝠俠就當然原本諗住今日會大講呢個真係主題，但係冇辦法啦，缺咗人啊嘛，係啦，咁唯有 drop 咗呢個 topic 啦，等埋下位睇完套戲先講啦。咁有個傳說咧，就話竟然仲會出埋呢個叫 Bizarro 嘅呢個角色，傳說啦，我唔係話真嘅，有人咁講，咁我就唔好信嘅，因為已經太多啦，太多角色啦已經，冇理由。 超真係喎，佢講咁多，但係唔知邊塞入去喎，其實。 Bizarro 係邊個咧？就係嗰個。同超人都係咁最件超人衫呢，但係佢好似科學怪人咁嘅灰色定咩咁嘅皮膚嘅。係啦。 嗯。 即係嗰個係假，即係咪一個做出嚟嘅一個人造人超人咁呢，算唔算呢？ 係呀，都係 呀。都係咁上下啦，係啦。咁就話會有喎，咁會唔會呀、啊、會唔會有呀、啊、 咁多咁有排打喎你。 咁會呀、啊。 套戲咁四粒鐘喎要打。 係囉，咁呢度已經。 佢有得兩個半鐘㗎喎，唔夠時間。 係囉，呢度已經無端端彈多個忍者龜樣嘅呢個咩呀 ?Doomsday。 Doomsday。咁又話呢個 Doomsday 係流嘅，係話呢個其實係唔係真正嘅 Doomsday 嘅咁樣。係啦。到底點㗎咁樣。咁到底呢個 Lex Luthor 又有冇 裝甲服㗎咁樣。 係啊，使唔使打呢？係 啦。咁而其他超人到底有冇即係有冇 放手係咪到底 形象出場呢？咁我相信就冇啦，係啦，相信冇啦應該係啦。咁到底仲有幾多隱藏嘢我哋未睇到，因為完全啊冇再有啲新嘅嘢出啦，呢個超人蝙蝠俠。反而呢兩個禮拜都係調返轉俾啊美國隊長。 馬普借人囉。 馬普嘅美國隊長3D 就冚住曬喎，竟然啊真係渣啊 DC 真係，唉。 唔知佢嗰度就冇突然間停曬，跟住人哋嗰邊係咁借佢 喎。係啊，不斷拱啲新嘢俾你睇下，即係包括蜘蛛俠出場啊呢啲。 係囉。對嚟做嘅特登彩㗎嘛，蜘蛛俠咪。 專登嘅，你想玩係咪？咁我哋搵啲新嘢，即係話我啲嘢先咁啊。打 係啊，咁你哋班友咁鍾意蜘蛛俠喎，即刻整蜘蛛俠俾你睇。係 啊，整到你套戲冇咁有勢都好啊。佢自己又真係冇乜點搞氣氛㗎嘛，最搞笑。下禮拜都做真係冇乜特別喎，咪做囉咁樣㗎喎。哎呀你咁樣 抄。係囉，佢冇搞喎，之前即係人哋Marvel嗰邊次臨做嘅搞下嘢喎。 嗱，佢其實唔係嘅，超人蝙蝠俠咧好早咧已經好多產品嘅，即係包括嗰啲早餐嗰啲麥片啊，包括好多嘢都已經。 佢薯片都有啊， 早出曬街，但係咧係淨係見到拉神呢個產品啫嘛，但佢唔覺得佢有啲咩 marketing 啊，或者有啲咩 PR 冇啊，係啊，冇 啊，真係，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哎呀，你下一個禮拜嗰套嘢唔夠票房，你唔好問點解啊，你問下自己啊喂。 你點解唔去谷佢啊？而家係靠谷㗎喎，要真 係。谷㗎，嗱唔會冇人睇，一定有人睇咁大套片，但係呢 係 喎。會唔會其實本來可以好啲呀？ 係喎。 係喎。因為到時又話收唔夠啊，又話一陣又話。 又停啊，係啊，全部係。 本來你自己攞嚟嘅，大佬。係。咁而下禮拜呢套戲我自己最期待就係蝙蝠俠嘅表現囉。係呀。我唔期望啊神奇女俠有乜嘢㗎啦，係啦。 唔知啊，之前啲人咪好憎啊佛力㗎。 唔知佢呀我冇喎。 嗰陣時做就話啲人話唔睇㗎嘛佢做講到。 因為你睇個畫頭睇呢似乎係講蝙蝠俠多啲嘅感覺係啦。咁到時睇啦我哋當然唔講太多啦係啦。 咁係。 咁到底神奇女俠算唔算係同以前嘅即係我哋見過神奇女俠同唔同呢或者同以前電視版嘅同唔同呢但佢只不過係一個不死人呢即係好似Highlander 咁嘅呢咁即係一路活由古代活到依家就係咁簡單呢其實佢有冇神力嘅呢即係佢唔攞劍同盾有冇神力嘅呢 應該有啊都大力㗎喇。 因為唔知啊佢呢度睇嚟好似真係唔知有冇啊係。 吓 係啦飛天應該唔識飛天啦。 呢度應該唔識飛天啦係。 係啦佢可能都佢嘅力量可以同以前電視版有得比較已經好勁啊。我相信。 應該都有嘅。 我相信低過啊。 係咪 應該低過。起碼個頭箍唔識飛出嚟佢哋都唔識變身。即係佢。 我唔會啦點會變身啦應該唔會。 唔會轉磅咁樣啩。 唔會啦。 我睇怕佢都係換衫。 唔會色攬換咁啦就算一身。 係呀其實色攬換係抄啊電視版成立㗎嘛。 吓即係咁變啦。 係囉。咁佢呢度就我就覺得佢真係一個人嚟嘅啫其實。 嗯。 一個唔死嘅人囉幾千年命嘅人咁樣。我驚變咗咁啦。係呀。 咁唔知啦 咁 但係超人係爭好遠喎真係唔知係呢次定咁樣。 咪而家變咗呢超人係最新仔嗰個超人。而家咁講呢即係其他超人呢根本已經做咗超人好耐㗎啦。 係玩咗幾十年。 玩咗幾十年。阿成都仲耐呀玩咗幾千年。可能出場叫兩條靚仔跟住我呀。 咁佢都係幾中間嘅。 係呀等阿姐帶你哋呢咁都姐去 shopping 㗎啦今次。即刻超人蝙蝠俠變咗農夫啊即刻兩條友喺度喂識唔識呀佢唔識喎唔係你個 friend 咩咁佢仲咁講 㗎係有咁講係 呀佢仲有咁佢真係咁講喎你唔係你識咁樣我唔識喎唔係你咩唔係呀邊個嚟㗎係呀肯定咩神嗰度照佢哋鏡呀照佢哋肺呀咁樣兩條友仔呀搞咩喺度係呀因為順便介紹埋佢條新仔呀潛水入俾佢哋識呀係咪咁後尾就介紹曬啲正義聯盟啦吓。 我唔知呀啫。 最後正義聯盟 Facebook。 咪其實係阿陳嘅曲係吹雞呀佢喎。 咪係個 Facebook 嚟嘅原來。佢嗰個群組就係叫 JLA。嗰班有成班超人嚟㗎嘩介紹入埋會嘅兩個咁啊搞掂啦咁 啊。係啱介紹個曲俾佢咁樣 㗎。咪教訓咗兩個唔好打揸棚㗎嘛。仲講㗎嘛。是都姐你啱啊嗰个完场嘅可能呢集啊特别成个媽佢两句就唔打啦打就打周仔打交嚟㗎嘛 掹耳仔咁樣啊。啊，出嚟教訓佢一輪係嘛？用呢個啊，活咗幾千年嘅超人嘅身份啊。 嗯，咁係啦。咁另外係咪影像講曬？ 嗯，差唔多噶，係咯，差唔多噶。其實講下其他啲應該算係新聞噶啦，係咯。 係啊，咁如果係啱啱講起美國隊長三咁，喺漫畫度啱又知道話咩五月有呢個 Civil War 二啊嘛。 Civil War 二係漫畫，係啦。 啊， 麻麻 又嚟多次，但系阿 Task 话九唔搭八啊嘛，今次个 冇错啦，即系佢今次咧又揾第二个原因咧，有两边各自就 take 晒就企位，跟住就又打。咁但系我话喂，上次啊，好明显系同超级英雄起码有关啫，个法案同埋先，即系叫你公唔公开自己，即系超级英雄嘅真身。喂，开始唔关事噶啦，开始你到底你支持 Donald Trump 啊，定支持希拉里？咁又打一次啊？ 系，每一件事都打一次啊！ 每一件事都打一次啊，大佬。 唔系，即系啲超人搵放饭去食，跟住究竟食 K F C 定麦当劳都要打镬啊！ 又打镬，唔系到底呢、這个唔系即系到底 Marvel 啲超人应该系长期订呢个 K F C 啊，定订麦当劳嘅饭盒啊？ 系啊， 又要嘈啊！ 啲膳食嗰个究竟订边个咁又要打啊？ 系啊，又打啊！死咯！每一件事都打一次咁样，点搞啊，大佬？ 系咯，今次系佢哋好似系未来报告咁嘅剧情啊嘛。 系啦，就话佢哋话，就话有一个人有一个超能力，就预知到啲人犯案咁啊嘛。 系计算到啊嘛，系啊。 系啦，咁有人咧就觉得好啊，跟住就要提早去即系打呢班咁嘅坏人啦，即系未犯案之前咧。 系制止你捉佢啦，你都系啊，都 另一班咧就即系 Iron Man 嗰边反而咧就唔赞成咯，咁样。 系啊，要未犯事应该唔会。唔会啊，又系唔会捉佢啊，点解冇可能咁样啊？ 咁今次咧就唔系啊 ，Iron Man 咧就对呢个啊美国队长喎，就点样大概点样分布？ 今次系 Captain Marvel 带队，令我赞成捉人咯先，好 唔好？引嗰个啦， 系啦， 冇错啦。咁我相信咧呢啲咁嘅新版咧，唔多唔少都有少少帮嚟紧啲戏咧，去有少少做 promo 嘅作用嘅。 有啊，因为佢而家提到即系剔咗晒嗰班即系主要嗰几条友。即系我唔知实质套输出嗰阵时候有几多人啦，又好似上次咁劲多人参加，即系总言之，佢而家剔咗出嚟嗰几个友系有好多都系有戏嘅，本身系出场嘅角色嚟。 嚟紧会嗰几套戏嘅，系啊， 系啊， 咁啊都系 系咯，系本身系即系已经系有电影嗰啲角色嗰啲喺入边噶。 系啦，咁今次系美国队长啊，企边边咧？ 好，咪又系都系 Iron Man 对边啊？ 哦，即系都系对边，不过今次就唔系佢带， 跟住佢唔系佢带队。 但最奇怪咧，有另一个美国队长又企喺呢个 Iron Man 嗰边。咦，点解咁多美国队长嘅咩？咁 系啊，呢、這个而家变咗系啊 ，Falcon 系美国队长嚟嘅，咁咪企咗喺 Iron Man 嗰边咯。但 咁，如果呢个 Falcon 系跟翻漫画都系有翼有成嗰个版本，就点会系美国队长咧？咁如果佢呢个系咪似翻电影咁，系一个军佬嚟嘅咋？ 我唔知啊，佢好似系接手咗做美国队长嘛，之前系做咗。 系咪走啲电影咁？其实佢系装备嗰、那个即系嗰个咧？ 我真系唔知啊，佢嗰度。好多都系佢嗰个，即系佢嗰个版本，我唔知道用边个版本出啊。 系咯，如果佢系即生嘅嘢出嚟嗰个就做埋美国队长，咪即系佢会飞嘅美国队长。 哈哈，真唔知啊。 即系美国队长个头盔都系有只翼嘅，但系佢系嗰度生只翼出嚟啊。 唔系 恶魔人。 即系唔会啊。咁啊，系好似见到系即系蜘蛛侠又系阿 Captain Marvel 嗰边啦，跟住大福魔物孙今次又跟咗 Captain Marvel 嗰边咯。 哦，诶咁样，哦。 系啊，咁但系。反而是咩啊 ？Star Lord 啊，嗰边又跟咗 Iron Man 嗰边喎，同埋黑豹好似我见到好似。 哦 ，Star Lord 都有啊，咦咁好明显 系。系，咁有 Star Lord， 所以咪话今次佢啲咁多电影角色嘅。 系咯，专登咯。 即系佢头几个咁企出嚟系电影角色嚟嘅，全部。 即系专登都为嚟紧嘅电影做势啦。 系都会有嘅，不过佢而家好似即系揾啲咯，点解会揾呢、這个？呢、這个故仔我 系冇最鬼系个理由啊！个理由剔晒扯唔系为件咁嘅事啊！ 唔系你话预知嗰啲，佢哋就连时间旅行都做到，点解要揾呢个咁样呢条友啊？预知到有犯案，我哋咁样做啊？ 咪有啲多嚿鱼咯， 系咯， 冇啊，冇算啦，即系冇办法，我觉得啲越写越低手啊，冇办法，即系为写而写， 为写而写就多数衰啊，我觉得系， 为写而写。系咯，咁 Civil War 三、Civil War 四一定系为去边度食晏啊？嗰啲嘢打啊？ 系咯， 系啦，系啦，个 annual party 应该 book 边间餐厅啊？嗰啲 唔系啊咩 佢哋起个新嘅复仇者嗰个基地，紧用边个承建商啊？喺度投标嗰时候又打啊， 又打，系咯。 跟住佢哋嗰度又唔俾佢起啊， 即系总之鸡毛蒜皮啊，乜都打， 跟住又唔肯拨款咯，又打啊。 呢啲大件事啲啦，我真系恐防啲好鸡毛蒜皮啊，大佬，系咯，搵啲好普通嘅嘢都打啊，系咯。 系咩都事都要剔晒啊！咩事都要打， 系啦，乜都要剔晒，咁啊好香港咁。 咪系啊，仲衰过立法会嗰边啊！ 衰垃圾会啊，定系啦。 系啊， 系啊，系咁啊，咁啊衰啊！如果 Civil War 系咁啊，即系由本来啊几好个概念系咪？即系英雄可唔可以应唔应该揭露自己身份呢样嘢？即系你后屘玩到啲唔关事嘅大佬，系咯， 系咯， 系咯，支持 Donald Trump 定希拉里都打得咁啊？咁有咩意思？ 我宁愿佢玩翻呢个， 系即刻同个时事碌。碌到食到翻， 碌個卡到啲喎，佢一定肯揾個影射有個當老親係希拉里選美國總統嘅，佢哋剔曬翻好啲喎， 係嘛？跟住 Iron Man 不嬲同啊，因為做生意同阿 Donald Trump 有所交流啊嘛，不嬲都 係啲軍火可以賣俾佢啊。 以前起樓啊，大佬全部都有啲關係啊，所以我定 係之前做生意全部都有關佢事啊。 跟住嗰邊班窮鬼啊，反而唔知點解企咗希拉里嗰邊啊。 系咯， 唔系，I'm Captain Marvel 女人啊嘛，咪支持希拉里。 系啊，咪企翻女人嗰边啊，佢帮佢争取佢哋啲利益噶嘛，又系。 系可能系啊，女性权益噶嘛。 系啊， 可能系咁。 哦，咁样好玩啲喎， 咁好玩啲添喎，好玩过佢而家哦。 系啊，你同翻而家美国嗰个环境嚟玩碌下卡算啦。即系我哋成日话碌卡唔系几好，但系呢个咁样碌好过，都好过佢呢、這个。 好过呢、這个，系真系好无厘头啊。OK。好啦，咁啊呢个又一方啦，日本嗰边有另一个又相当搞笑啦，系啦，就呢、這个又系一分为二嘅，有啲嘢吓，咁即系计呢个蒙面超人一号之后咧，竟然有另一个又有一个新嘅，又另一个旧嘅蒙面超人俾人玩 变新版啊， 玩借啦，系啦，咁就亚马逊啦，系啦，亚马逊咧就而家无端端新嗰个版本就变咗两只嘅，一只系野生， 一只浅绿色，一只红色， 系啦，野生嗰只就红色，但红色的个样啊似翻亚马逊啲嘅。 好靚啲喎，個肺 似翻亞馬遜啲啦，不過佢就似機械 feel 係啦。咁就另外嗰只係亞馬遜顏色嗰只，個樣就唔似嘅，好似機械人咁嘅係啦。 我個頭樣衰，我覺得佢嗰個轉啲 樣直型咯。 其實我覺得係似點講咧？嗰時天地雙龍嗰個頭咁變出嚟 嘅，係有啲似，真係有啲似天地雙龍。 佢將亞馬遜個頭型變咗，佢個面係天地雙龍嗰個。 係啊，所以啲人咪話成個機械人咁咯嘛。同埋 系啊，好核突嘅，我觉得冇嘴喎，竟然亚马逊真系。 亚马逊变身系因为个鼻个手个环嘅，唔系条腰带嘅。 佢呢度系腰带 嘅。佢呢度又用又系啦，又变翻系腰带，同埋佢就咁轻先嘅，佢都唔系喺度嗌噶嘛，亚马逊咁噶嘛，妈妈。 冇啊，唔系呢个好明显好怪啊！如果讲系生化者咩进化咁，点解系条腰带插落咁啊变？ 以前都系喺度嗌妈妈生噶嘛。 系咯、 啊。叫阿妈咪神入嚟噶嘛。发嬲，妈妈生啊！啲女 咁佢都系见到系即系比较暴力啲啦，咁佢呢个可以咁啊扯甩你手啊嗰啲咁嘅嘢。 唔知啊，我睇到唔系好中意啊，系咯。 我唔知道，我麻麻地 嘅。点搞成咁啫，大佬？ 唔知啊，唔系，我觉得系野生嗰个还好啲嘅，我感觉上。吓、啊，即系感觉上好啲啦。哦，养殖嗰个就系我中意病，我应该系。 唉，唔知啊，我就唔係太咩啦，咁呢個就會好搞笑咧，喺呢個愚人節上畫嘅，係 嚇呢個係好似電視劇咁樣啊？ 唔知佢點喎？四月一號咧就喺呢、這個就喺翻呢個亞馬遜， 亞馬遜嗰個播啊， 亞馬遜即平時買嘅嗰個亞馬遜啊， 係 喺亞馬遜度播亞馬遜嘅， 係 亞馬遜就多咗 S 嘅套劇，係啦咁樣嘅。 四月一號變咗條電視 S 咁衰，我覺得 係嘅。咁我相信到時都會有人擺上網嘅，咁咪睇下啦，係咯。我就期待就不大啦，系啦，即管睇睇，系啦。咁呢个就肯定睇得快过《蒙面超人一号》啦，《蒙面超人一号》你要等佢做啊，就未有排啦。 呢、這个抌出嚟快啲啊！ 抌出嚟就会睇到啦，系啦。咁到时咪睇下咯，系嘛？我就唔系太期待啦。咁啊，睇咯，到时系咯。 咁之后可能会继续，如果得嘅话，佢继续将旧版嗰啲变身嘅，即系阿洛奇多人有新版嘅，就系玩一玩下。 咁搞法？ 系啊。 哇！咁好差嘅喎，大佬。 唔知啊，即刻变一只肥仔版啦，再系 Alex 啊， 哇，仲肥啲啊！ 原本好瘦啊 ，Alex 近时，跟住越变越肥啊嘛，成个波咁啊，绝招变咗个波车埋啦。 阿呢个咩啊？阿光太郎开咗牛扒铺，即系日日食牛扒啊！ 吓，佢平时套剧都讲佢平时开咗间铺咁啊， 平时 跟住又要出嚟咁啊，又有第啲人打佢。 平时真系学嗰间牛扒铺个老细， 系 真系真系，不过佢话佢系光太郎嚟嘅， 嗯， 咁啊，所以咪食到成只猪， 系啊， 冇办法啦，吓，咁啊咁啦，唉，搞衰佢啦，一月 OK， 系啦， 嗯。 系啦，咁、那个电脑捉围棋使唔使讲两句啊？唉，今日礼拜又话咩大新闻啊？我真系唔觉得系咩回事啊！真系， 哦，唔系，因为未搞中港啊？ 唔系，我又唔关事嘅。我成日觉得呢啲咧，就算你捉输俾佢，又如何啫？即系你同部计数机斗快，咁啊系，当年《欢乐今宵》都有呢个神同辉吓， 系 斗计数机。咁但系当年咧，其实输系嗰班揿机嗰班人慢啫嘛，关个计数机咩事啫？ 是 咪？你应该咧就唔应该系阿何守信读出嚟嘅，应该咧就系大家有张纸，咁咧个计数机其实就应该揿定咗噶啦，系争 enter 嘅啫。 嗯。 咁你就一二三就一齐，即系你就攞张纸，即系你个人。 佢一讲完咪咁啊？ 唔系讲都变咗影响啊！ 唔系 你攞张纸。 唔系啊，我话佢一讲完即刻揿嗰个等于个显示出嚟，唔使噏啊，跟住等佢。 咁你睇下到底神同輝答個答案先定係個計數機答個答案先？ 定個顯示個計數機快啲咯。 咁一定係計數機啦。咁你揾個哇世界最大力嘅舉重冠軍同部起重機鬥大力，冇意思嘅。 嗯。 乜意思啫？ 嗯。 咪即係機器佢本身係係咯，即係佢單一做某一個嘢嘅時候，佢梗係比人強，佢先至會整咗出嚟啦，唔係做咩啫？ 嗯。 咁你去同機器鬥，其實個意義喺邊度咧？我不嬲都覺得冇乜意義啊。你同織布机斗快织布咁有咩意义啊？ 嗯， 系咯，我唔系好明白，你同微波炉斗煮嘢快咁有咩意义啊？系咯，即系我不嬲觉得系有啲戆夸添嘅，系。 好。 咁啊，但系总之就啲人又好似好有兴趣咁啊，即系佢人同电脑边个醒呢句嘢咧就好正嘅，系啦，就个个都好入脑嘅，系啦。 系。 想知道边个醒咁，其实就如果你要讲边个醒咧，就要真正有。Skynet 出現之後先講啦，係啦，即係其實 你思考型先啦，又係。 而家呢一步都只不過係跟住人設計出嚟嘅程式去即係運作啫。咁其實你而家你贏輸都 咁，你將佢將個全部變化入曬之後，永遠都好過人嘅。 即係其實而家個程式一個邏輯嚟啫嘛。即係其實你而家鬥都係同個程式員鬥啫嘛。其實你而家都係係咪？ 嗯。即係佢寫得夠多啊，所有個變化都有入咗部機度，咪部機 同埋今日嘅電腦嘅計算速度又比即係每一日都比琴日快㗎啦。即係如果講個電腦進化嘅，即係個速度上嘅進化，咁你永遠都會越嚟越快嘅，係咯。咁 anyway， 咁你總有一日一定唔夠去計嘅，咁但係咁又點啊？ 嗯， 又如何啊？咁你捉贏都捉輸又如何啊？咁即係我真係覺得同揾個大隻佬同起重機鬥大力冇乜分別嘅，一樣咁戇居。系咯， 嗯， 我觉得戆居嘅咯，系，我觉得戆居嘅，咁啊，唔知啊，咁啊，马仔有冇什么意见？ 吓，冇，我咪话，因为唔系捻中国，所以冇乜嘢讲喺呢边， 系嘛？哦，你又觉得唔系，因为系捻个韩国佬啊，所以又唔系好关自己事。 唔系呢边香港咪冇嘢讲啊，捻完中国我又多嘢讲啊，我觉得。 唔系，好多人话好想睇啊呢个阿作为对呢个李世石、啊， 唔系呢个睇咗近时有睇。睇本書啊，我班友啫，但係正常市民冇呢啲人唔會啊，你正常係睇係到時鏈大陸咯、啊，咁佢就會逃啦。 OK， 好，咁啊再睇，好啦，咁另一邊上呢、這個 Evergreen 啊嚟緊咧，就導演當然係啊邊個啦，係啊 Tim Burton 啦、啊，係啦、啊、，Tim Burton 優麗啦、啊，咁今次咧真係翻去拍翻怪片啦、啊，仲要拍完嗰咩大眼睛成員呢度比較正常戲啫，咁又拍翻啲比較古怪嘅片啦、啊。咁但系咧，佢真系又真系冇以前咁黑暗喎，啲戏你睇下，光残残嘅都系而家新拍嗰啲都，咁就系呢个叫《拍鸟小姐的》的童幻世界啊，咁啊而家话就话喺9月29号会做，咁啊已经抌咗个话头出嚟啦。咁其实我哋就睇完就即系当然嗰个《拍鸟小姐》即系系啊 Eva Green 啦，咁就系啲眼线啊，又画到又咁粗得咁粗啊。 而家佢系咁啊， 即系唔出咩事，大佬。 而家突然间变咗女模咁啊，去前出妻角色嚟。 咁佢就有間學校，間學校咧收容一大扎呢啲咧，即係好有古怪嘅能力嘅細路仔，咁咪即係 X-Man？ 係啊， 直情即係 X-Man 啫，不過你古裝 啲變種細佬啊，全部都 咪即係古裝 X-Man 啫嘛，大佬，咁點解呢度喺度當係喺度 fantasy 咧？呢度唔係應該科幻片嚟嘅咩？係咯、啊，咁男主角啊，竟然咧就係、是、之前啊話好即係 好呼声好高会做嚟緊蜘蛛俠嘅嗰个边个呢，就係、是、嗰个 Enders Game 嗰个靚仔，而家就变到好大个，变到系少年啦。 係呀，高好緊要呀。 唔認得呀，马祖系佢呀。我唔認得喎。 係个面唔同以前唔同个样。 咁总之佢就失去咗做蜘蛛俠嘅机会啦，咁而家就 ,ok, 咁都冷手都執返另一个尖堆炎熱，我唔敢讲，但係 Tim Burton 嘅戏都唔会太差嘅。咁嚟緊有呢一套，咁都好似啲、人睇个画头又觉得幾得意喎，咁都好似吓、想。 係因为我觉得係真係 X-Men 嘛，啲人。 X-Men 嚟㗎喇其实吓。 唔係咁仲要个主角话其实隐藏住佢都係有能力喎。 係佢话佢其实佢先至係有能力，仲要保护其他嗰啲 X-Men 喎。 即係好劲嘅能力喎，佢个使命应该保护佢哋喎。 你最屘见佢打隻怪兽㗎。 系啊，有隻怪人咁又真系好似有啲竹蘇咁噶嘛。 系翻面就冇嘢咁噶嘛，好似嗰啲好似嗰啲包 headset 嗰啲。 系啲改造咗啲神化嗰啲。 咁系咪啊？边个变嘅咧？系咪 Samuel Jackson 定边个啊？佢好似有个黑鬼嘅喺度系嘛？ 啊系啊 ，Samuel Jackson 好似。 一做真黑鬼就多数系佢。系咪佢？ 而家搵亲都系佢。 佢变嘅就怪唔知啦。系咯，即系总之又系一套，即系我就当 X-Men 古装 X-Men 咁睇嘅。 系，咁佢又有啲人嚟打佢哋，跟住佢又要保护佢咁。我间学校嗰度咪 X-Men 咯。 又嗰个女主角就识飞嘅，系嘛？系佢话系好轻嘅，话佢吓，佢着到好重嘅鞋嚟聚住自己，一除咗鞋咧就飘起啦。 吓，跟住有个又可以。 个瘦女好大力嘅，一手的起个。 个瘦女啊嘛。 跟住有一个就个头有个口喺个头后边噶嘛。 系啊。 即佢有，即係有兩個就穿到好似稻草人咁，唔知咪人嚟嘅，有一個隱形人嚟嘅，係啊， 嗯， 係啊，不佢就呢度啲就細路嚟嘅，好多都係， 係， 好多都係細個嘅，係咯，咁就冇暫時都冇大人嘅，係啦， 嗯， 係啦，咁都係 X-Men 啦，我覺得都係， 都係 X-Men 啦， 第一代 X-Men 啦，原來啦， 嚇未大啊，呢度仲細個， 即係呢度應該延續落去就 X-Men 咯，咁其實都係一個嘅小説嚟嘅，又係一個話係暢銷小説啦，咁咪睇下啦，咁又得意嘅都係啦，係啦。咁另外呢都有崩墟呀，我成日講崩墟呀，即係話呢個星戰前傳話嗰段鏈車嗰段其實抄崩墟就係呢套啦。咁嚟緊都有新版，咁原來8月18號早又話係啦，咁咪補補嘅我都未睇個話頭係啦。 喔、哦、都係冇話講佢細佬唔知話咩殺咗佢，咪殺咗阿媽同埋殺咗佢即係屋企人咁樣，跟住佢咪見到 Morgan Freeman， 即係做咗奴隸話五年，跟住亦見到 Morgan Freeman， 跟住咪話要翻去報仇，跟住 Morgan Freeman 咪教佢要喺競技場嗰度走去報仇。 咁今時今日有曬電腦特技之後，分開咁嘅場面仲即係使唔使睇啊？咁樣即係以前就喺冇特技嘅場，真係 冇特技要揾真人做啊！ 係真係好勁啊！當年分開 係啊，當年梗係勁。 唔係咩叫分開咁嘅場面啊？真 係係啊！係呢句説話都因為呢套嘢出嚟嘛。 即係呢套嘢走出嚟嘛。咁哇！但係今時今日如果其實都只不過揾電腦做嘅時候，就你做多100倍咁大都係假嘅啫， 係啊！你而家所有戲嗰啲無面超人成扎都係 key 嚟嘅。 係啊！咁所以個意義仲喺唔喺度咧？咁就唔知啦，到時再睇啦。好啦，咁另一邊箱就係咪係玩具啦，咁玩具今個禮拜係咪呢個高達啦，喺奧海城啦，而家搞個咩35周年展覽喎，佢哋所謂係啦。咁其實我睇個規模就細細 細 嘅啫，係啦。咁佢就標榜只有個6米高嘅，咦6米高嘅高達乜嘢呢，邊隻呢個模型盒。 佢就係搵返1:1隻巴巴托斯。 個盒。 個盒。面咁個幅圖咁整返 佢唔知面嘅，佢都有底嘅，同埋得有個模型呢剪咗出嚟嗰啲框架嘅、 啊、 即佢有啲剪咗件之後嘅框架嘅，好笑喎，我知佢做乜嘢得 唔笑 咁佢、啊、當然有返嗰隻即係比人家高嘅包博士企返喺度啦，即係之前擺過嗰隻啦，但佢整個盒喺度做咩呢，我完全覺得係有啲無謂嘅大佬， 唔知啊，有啲立體咁整個盒出嚟喎。 整個盒。 近時好似之前嗰時都喺日本嗰時有個 RG 個盒咁樣個做個咁嘅嘢，不過好似即係類似咁啦，佢都做過。 嗰個 RG 盒好似係佢個展覽館嗰個外裝嚟嘅。 係係係。 即係人哋入面係有嘢嘅。 哈哈，係。 即係佢只不過外面整到好似個盒，咁呢度佢就真係整個盒出嚟係為咩呢？ 唔知做咩㗎嘛。 唔知做咩啦，我覺得係咪。 哈哈。 點解佢唔整埋嗰幅砌佢嗰幅嗰本說明書出嚟呢，6米高等你掀下呢， 係呀、啊啊、 每掀一頁可以發死個人呀， 唔知夾咗條友入面 夾死人呀， 跟住揭開嗰時一大血跡咁唔知咩 有幾個肉醬嗰裏面呀， 係 呀、啊啊、 咁另外另一邊箱呢，佢就好標榜有呢、這個唔係人渣亦都唔使俾人渣嘅周秀娜高達係 呀。 咁我唔知標榜嚟做咩啦，因為其實明明就唔係得周秀娜嘅，因為有好多其他嘅佢哋所謂嘅城中名人啊，城中名人當然唔係講緊洪森、李嘉誠嗰啲啦，嗰啲得人騷你啊，即係佢哋話嗰班啦，所謂明星啦，我就梗係覺得連明星都叫唔叫得上嘅藝人啦，即係你唔會見到周潤發啦，係嘛，都係跟進嗰班嘅。咁整咗一大扎咧，好奇嚟下顏色嘅高達，咁、那個高達就係好似大比例嗰隻係嘛，即係嗰隻叫一比咩四十八係咪應該算係？ 我真係唔知道，我冇點樣留意幾大。 應該一比四十八啦，如果我冇搞錯 ，mega size 咁就上曬色。咁但係我就相信就唔係佢哋親手上嘅，可能佢哋都係俾個嘢佢哋去自己決定咗啲顏色，就有人幫佢油嘅，我估。 係唔係個油肯定？ 應該唔係油嘅，係啦。咁啊，咁好可惜啊，周秀娜嗰個點解唔冇戴薄 lot 啊嗰啲嘢喺上邊嘅咧？ 咪油翻肉色啱有個三點色咁油翻啲色佢。 應該好似嗰啲指甲咁嘛，上曬轉咁樣嗰種係咪應該咁都似啲係嘛？如果淨係上個卡拿，我又覺得唔係好夠咯，係咯。咁就 anyway 啦，咁佢都只不過係話係唔同人嘅上色版咁樣，咁啊一大炸喺度就有睇咁樣。咁另外咧又話咩？唔知喺咗海城或者呢個中港匯以咩單一電子貨幣啊，買滿$200啊，就會有咩澳有距離嗰個唔知咩200分嘅積分咁樣嘅喎，咁啊又可以換領個巨型高達拼圖遊戲券一張，咁我睇下咩嚟嘅先，咩拼圖遊戲咧？咁然後佢就將嗰個高達嗰幅相啊，即係嗰幅模型幅相咧，就斬件到一碌碌，跟住你砌翻埋咁喎，咁我都唔知 係有個腳啊，有個盾啊，咁嗰啲 無聊到爆炸，我仲覺得係啦。咁 係咪玩完之後送翻啲紀念品俾你咁嗰啲？ 冇錯，玩完遊戲咧就可以獲贈高達 A5 文件夾一份咁樣。 咁辛苦啊？ 不如你直接俾我啦。 嚇、啊！即係幾辛苦啊？ 咪不如折現啊喂！我啲 friend 就中意講，不如折現啊喂！我唔想要啊大佬。Anyway， 咁啊，另外當然佢講到最觸目嘅就係咩咧？就有啲低至半價嘅一啲嘅玩具模型咧，就叫大家去掃貨，咁都係強調呢啲噶啦，係咁同埋有啲會場限定咁樣。咁佢同埋特別咧 ，sell 就話咩？就係官方嘅專賣店嚟嘅。咁所以咧就算啊，出邊你會揾到啲水貨店比佢平都好啦。佢就話咧，佢哋就有售後服務喎。咁樣我唔知道有咩售後服務啦，係啦。 模型其實好多店正水貨都有售後服務㗎，你玩具返係難啲、 啊、我唔知道有咩售後服務，即係有啲咩 咪爛咗囉，我試過買返嚟盒嘢入面，我個價位本身未剪出嚟，佢已經入面囉，我價位剪斷咗 咁、嗯、但係嗰個去返 Bandai 度搞嘅，唔關個水貨店定個玩具店事 㗎，唔關事，冇嘢㗎，唔關事， 咁使乜理佢呢？咁我水貨買嗰隻都係 Bandai， 佢 Bandai 都認頭㗎喎， 咩就算嗰個店本身爛咗都肯換嘅，好多時都冇嘢。你除非去買唔知咩鋪頭買嘅，除非你 哦，即係啲水貨鋪而家個玩具。 唔係你正常普通一間模型鋪，就算買水貨，你啲模型如果有問題嘅話，都你冇拆膠袋，佢都換俾你㗎啦。你唔係出金啊，你出金花咗啲，你本身就冇嘅。 哦，咁好人㗎而家，哦，真係好好多。 模型一向都 OK 㗎，你本身你因為你模型點講咧？模型你真係爛咗只要有事咧，你正常。 嗯， 系咯，你好少花噶嘛模型，就算花都系你如果有颜色你都冇所谓啦，你模型花你都打磨啊本身嘢。 OK， 系啦，咁啦，咁对以上一众嘅嘢，如果大家都系有兴趣嘅朋友咧，咁当然就可以去即日啊，到呢个4月4日期间咧，咁就时间咧就12点啊，即系晏昼啦，到夜晚9点，咁就地点就奥海城2期啊，地下嘅中庭，咁有兴趣去睇下啦，系啦。咁、我哋佢咧就、都几无聊嘅、那个感觉系啦，咁嘅 系佢咁样摆又差啲，冇其他嘢摆。 你本身去开或者位置许可，咪望下咯。好专登就系咪可以悭翻咧？应该系啦。嗯，就系咁啦。好，咁除咗呢个之外，有冇其他？有冇啲玩具或者其他嘢或者投资？ 讲几只啦。咁啊，之前嗰啲 SR Bandai 啲出入金咪停咗好耐冇新貨嘅，來去都係鐵甲馬合翻炒嘅。係。咁佢而家公布咗應該跟住今年應該幾多新嘅，咁啊暫時即係講一啲新嘅，咁啊八月呢會出咯磁力鐵甲人喎。 即係喺 Super Robot 合金度出。 係啦。 即是金剛飛天傳啦、 啊。有咩天力嘅呢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拆散一件件嘅呢 啊我見到唔得啦應該。 咁有冇個轉啊有冇人馬呢 我、哦、有啊咪個手可以換嗰個兩個轉頭咁樣個裝備喎、 啊。喔、哦、都有埋隻馬。 隻馬應該冇啊我懷疑暫時想未見啦、啊。 隻馬另買嘅。 應該另買啊隻馬即係佢仲可以換到個手可以變兩個轉啦跟住同埋可以即係佢個都係個關節可以令到佢做出個射飛拳嗰個姿勢喎。 喔、哦、係佢個射飛拳好得意嘅係兩隻手合埋好似勇者王出嗰個天與地咁嘅。 哈哈咁樣射㗎嘛。 係成個拳頭兩個合埋。 哈咁但係因為本身平時一向出啲合金如果磁力鐵架多數玩磁力合體啦咁但係呢隻一定唔會有喎。 喔、哦、喔、哦、咁樣。 呢隻冇㗎唔會㗎應該。 即係嗰啲中 不過你當平平地買隻新版咁啲關節好扭喎因為如果你平時嗰啲其實佢用磁力嗰啲就唔係幾好扭嘅。 喔咁係係咁係。 哈哈咁佢呢隻係叫好扭喎。 咁即係中間嗰啲一粒粒好似鋼珠嗰啲就唔係鋼珠啦今次。 喔應該唔係即係關節咁喎對。 鋼裝啦變咗。 哈哈咁另外八月仲窩博雲嗰邊啊見到即係出咗啲嘢聖戰士入面即係人氣幾高嘅雪霸啦會出。 喔係嗰隻 OVA 版嘅聖戰士。係 啦。聖戰士係主角啫。咁佢啲線條就比較即係點講呢燈化啲冇 TV 版呢咁機械嘅。 同埋佢有好多文章喺個身上面㗎嘛。 哈哈即係好多花紋喺個身啦變咗。 突出嚟㗎喎。 係其實我最鍾意其實反而係即係佢個形係生化啲同埋佢嗰個背脊嗰、那個舊嘢比較曲線啲呀即係唔係咁一舊背包咁囉即係好啲囉咁我想如果係。 其實嗰時 SIC 整咗一大炸燈霸呢都變曬呢啲樣㗎。 唔買得喎，但嗰陣 時唔買得喎，但我覺得超靚嘅，但唔買得，真係好可惜真係。 嗯，唔係其實香港向呢套嘢啲人冇感情，係打機啲人識咗先知道呢隻嘢啫喎。 打機嗰排啫，仲要係。 係，其實過咗冇嘢，因為點解中意就因為好打咯。 係因為好打，係。 係，因為啱出嗰陣時佢個保護罩係射唔爆啊，所有激光武器都對冇效嘛，有細隻有攻擊高咁啊，啲人仲要。 係啊，其實我覺得呢隻嘢生化翻咧係靚嘅。 吓、啊、系，几好佢其实，佢系揸实体剑，有个剑套咁咧，有少少， 系啊， 即系啲骑士咁嘅，有少少。 其实最初阵咧，即系 Eva 咧，拱啲机设，其实都唔知咩嚟嘅，嗰时嗰套嘢未有一睇，即系抌只机人出去啫、嗯。当然佢嗰时幅图冇咁似个戏入边嘅，冇咁乌低身嘅，即系佢好似企直啲嘅，同埋嗰时有把剑嘅， 嗯， 即系真系把剑啊！我睇哇，咁鬼似灯霸嘅，我个第一个感觉就系、 是，吓、啊。 系啊，我覺得似噶，又紫色系咪？ 嗯， 又执把剑，个头都系好咁嘅，好尖咁嘅，啲昆虫咁噶嘛。 系，即系唔有啲， 同埋有少少好似佢，佢都系机械 灵角位咁样，唔系咁。 系，同埋你都觉得系有都系机器嚟嘅，定系佢系生物嚟嘅？即系都系啲咁嘅感觉。 哈哈， 系啊，所以我第一眼见到初号机，我觉得佢系灯霸嚟噶，即系靓仔啲嘅灯霸咯。 嗯， 咁当然出咗嚟就完全唔系嗰样嘢啦。不过都系玩生化呢样嘢，就冇估错，系咯。 系， 不过把剑就取消咗啦，后屘出街嗰阵。 系，咁啊，仲有继续啦，八月咧，咁啊，波博云又限定啊，呢次云出限定就系呢、這个 Full Armor 嘅高达 Mark Two 啊。 哦，系，嗰、那个排气口可以执。 系呢、這个卡，呢、這个 version 卡嚟嘅，都系。 系，即系好似将嗰时呢个卡板嗰只嘅即系嗰时嗰啲叫做乜嘢咧 ？FIX 啊 ，FIX 嗰啲咧，嗰时咪出过一个 Mark Two 都系配呢个配件嘅。 哦，呢、這個係嗰時 MSV 入面嘅 Mark II 嘅話有裝甲喎。 係啊，所以幾靚。 咁 幾靚啊，真係。 哈哈，咁但係其實好似話呢隻裝甲個古，即係佢有自己作個入面個古，即係講係冇生產過出嚟㗎嘛。 哦，咁樣嘅。 即係話有呢個 design， 但係因為佢嗰時要做二 set 啦，咁樣個古仔，跟住之後入面都冇生產到件裝甲俾 Mark II 咯。 唔係，佢特別嘅地方就係個排氣口喺側邊嘅。 哦，係啊。 唔知點解嘅，佢裏面個排氣口喺正面啊嘛，佢點解會扭咗去側邊嘅咧？咁啊，唔係好清 楚。佢嗰個薄條口嘅，唔係薄咗個通風口俾佢喺隔離出啊。 係啊，唔知佢係睇隔離側邊嘅，好得意，但幾靚喎，真係幾靚。 哦 ，OK 啊，咁佢呢隻咧就係件甲可以除曬咁變翻普通 Mark Two 啊。係 啊，係啊，咁啊要期待一下啦，係咯。 如果中意嘅話就 OK 啦。不過佢呢隻啊卡，即係 version 卡嘅隻 Mark Two 就比較硬啲嘅，唔係似之前出嗰啲咁啊。 哦，即係隻 Mark II 都唔同嗰樣嘅。 唔同嘅，呢只应该系重新做过，因为 version 卡啲好似一比四四嘅，同平时嗰啲 Robo 云唔同 size 嘅。 哦，呢只直情有比例嘅，一比一四四啲。 系，佢哋好似话系啦，我又冇买过佢嗰啲啦，咁佢哋话佢嗰啲版本应该系一比一四四嘅，全部都。 O K， 咁啊，期待下吓，系啦， 系啦， 好，仲有冇？ 应该其余就差唔多，我啲唔讲啦。 系啦，其实因为时间都差唔多啦，马仔都要 系啊，要够钟啦。 系啦，好，咁啊，或者我哋报埋下礼拜咩做啦？咁下个礼拜就应该有蝙蝠侠对超人正义曙光啦。头先讲嘅少年尼赛亚啦，仲有正式上嘅优秀大都会啦。咁啊，即系如果讲比较即系叫做奇怪啲题材呢几个啦，唔其他唔知啦。OK， 咁啊，超人蝙蝠就应该我哋下礼拜会集中讲噶啦。咁啊，但系我哋下位会星期日朝录音啊，定夜晚要睇情况啦，即系睇下几时睇到套戏先。OK， 咁啊，到时先再话俾大家听。咁啊，三月三十一号咧就有呢个银河铁道搞搞搞啊，四月七号咧有呢个猎神魔雪半边，同埋有组叫鱼男就突变咁样嘅，系啦。咁末世街十号咧都会喺四月十四号做，美国队长三咧就系四月廿八就会抢先香港上映。变种特工天启灭世战就五月十九嘅，就系、是、咁样啦。咁或者睇下有冇啲其他嘅新家㗎啦，係啦，咁就頭先講話啦，拍鳥小姐紅幻世界就9月29啦，咁同埋分開會8月18咁中間嗰堆或者咪唔講住啦，係咪如果講時間就係啦，係咪想補充 好、差唔多 係啦，好好啦，咁馬仔講時間，好，咁明謝返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聽眾們，多謝大家。係啦，咁轉個頭呢，我哋應該都會繼續擺上 myaudiocast.com 啦，上SciFi411嘅，系啦，咁咁香港网台 app 都会见到我哋噶啦。咁另外咧，Cashsquare 啊，系 .com 咧，咁我哋就会摆翻上呢个 sci-fi-backup.thisistep.com 啦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啦，同埋呢个 orderway-sci-fi.wordpress.com 边就会连接到呢个香港播放啊 ，Cashsquare 嗰边啦。好啦，咁另外啊，亦都大家快啲加入你呢個聽眾群組啦，就係、是、呢個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7663 嘅3392617663嘅。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啊，有星期一有 red 嘅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同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啊，再加經典重溫，咁暫時有佢哋嗰邊嘅網啊，佢又話好似有受到外面嘅攻擊，咁不過咧佢其實係有擺去其他地方嘅，咁佢會俾咗條 link 我哋，如果你大家記得翻翻我哋聽眾群組，你會聽得翻佢哋嗰個版本嘅。咁我上個禮拜咧，因為佢播咗個經典重溫，就係、是、我哋之前做過一個高達講座啊。如果大家未聽，我哋快啲翻去群組聽翻啦。OK， 好啦，冇乜嘢啦，咁啊馬仔要行先啦。好啦，咁下個禮拜同大家講呢個超人蝙蝠俠啦。好，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